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三晚9点至10点，陶君衡、阿龙、Anthony、大军阀。 嚟到呢个大军阀嘅时候啦，唉，又听到我把咁样难听嘅声，我 傻。唔系啊 ，OK 嘅。 咁Anthony 休假当中啦，仍然。咁暂时咧得翻 阿龙、 阿土啦，同阿龙啦咁样。咁我哋因为呢集咧录嘅原因咧，就系、是、阿土咧就应该出呢集节目嗰段时间咧，仍然喺个飞机上空啦，喺度睇紧可能冲上云霄。咁我哋咧 天气不似预期。 系啊，咁我哋咧就要即系阿土咧比较上一个好负责任。我之前咧都同阿土喂，你唔响香港嗰段时间，不如停一集节目啦。咁但系阿土都系好想系俾多啲资讯啊，或者系满足一啲支持佢或者支持个节目嗰啲网友啦。咁所以就 或者支持我对家嗰啲人咧，佢要搵啲料嚟即系喐下我噶嘛。 系啊， 咁即系我嘅存在意义，除咗好少好少嗰啲支持者之外，仲要满足下对方嗰啲 对 手， 系啦， 所以我哋就问下， 点解网上打飞机咧？ 系啊， 系咪？ 咁所以就要之前我哋录呢集节目啦。咁我哋其实呢集节目嗰个 setting 咧，其实系我哋系睇一个富人媒体一篇文嘅， 系 咁就系我哋觉得呢篇文其实可以再去点样将佢扩大，其实系好多嘅嘢我哋可以值得反思嘅。 嗯，冇错。咁即系经过阿土同埋阿 B 哥嘅讨论之后咧，咁我哋今日就拣选富人媒体啊，萧少涛先生以前喺中文大学教书嘅一位仁兄啦。咁佢就写一篇文叫《重温苏联的末日》。咁嗰篇文咧本来就走去抽亚视水嘅，但系咧佢再讲落去苏联嘅历史嗰阵时咧，就讲紧苏联嘅改革就系去到晚年嗰阵时咧，因为佢嗰、那个经生产力啊，同埋佢成个即系国际形象啊，都系堕落得好。紧要嗰阵时咧，佢哋就想就揾阿戈尔巴乔夫上嚟，然后咧就进行一连串嘅政治改革。咁当然入边就好多 detail 就唔再讲啦。但系讲紧佢最主要嘅一个目的就系要还原翻历史，同埋俾成个制度讲真话嘅一个机会。咁 因为我哋之前系。有几个节目我哋都讲过，当时譬如苏联或者莫斯科街头嗰啲人咧，当时嘅党报其实系真理报啊嘛。 嗯。 当时流传一句童谣系真理报冇真理啊嘛。 系 系 系咯， 即系澳门日报就叫爱门日报。 系 啦，唔系同埋佢喺呢篇文章入边咧就讲过一个即系几得意嘅笑话啊嘛，就系、是、话一个国企工人就佢平时就唔翻工嘅，就只不过咧搵佢老婆打完卡之后咧。佢喺屋企嗰度咧，就话自己工作咗啦。咁而佢系一个真理报嘅成员嚟嘅。咁佢就每次收到嘅最新消息之后咧，佢就将成篇文咧，即系嗰啲真嘅消息咧，嗰啲 adjectives 啊，形容词啊，全部改过晒佢，先至出到街啊嘛。 嗯， 系啦。咁戈尔巴乔夫其实就系 有功打嘅，就系、是、做编辑啊。 唔系佢喺形容词方面系会即系非常之炉火纯青咯，玩呢方面。 即系好似《二处时报》。 继续你话啦 ，no comment 系啦，咁佢最终咧就用一个古仔做总结嘅，咁话说咧戈尔巴乔夫就俾呢个中央军委假传圣旨就扣押咗之后咧中央当你苏军嘅人咧，一直都认为你中央军委嘅人咧就系、是、奉命佢哋由呢、这个莫斯科市郊开拔到去莫斯科市中心即系中央 呢、這个咩中央人民会议大楼嗰度咧，其实系要保护戈尔巴乔夫嘅。咁点咁点知咧？当佢哋睇完呢、這个中即系中央军委嘅旨意，开拔到去呢个大楼下面嗰阵时咧，发现有几十万人咧围住，系要求当呢个中央军委同埋中央人民委员会释放戈尔巴乔夫。佢结果搞到咧当时成班军人完全唔知点做，因为佢奉命。是入去保护戈尔巴乔夫嘛，但是佢哋大问题，当时包围包围呢个人民会议厅大楼嘅嗰班平民都系喺度保护戈尔巴乔夫，都话要保护戈尔巴乔夫嘛。如果佢哋镇，如果军人镇压平民嘅话，咁佢哋点算呢？佢哋就犯上叛国罪噶咯，咁所以咧，佢哋就呢军人同埋人民咧，喺当时就系一个对峙嘅状态，系直到叶利钦佢以呢个俄罗斯联邦主席嘅身份， 总统 系啦，走去大楼嗰度，要求人民委员会交代。究竟保护戈尔巴乔夫嘅旨意系咪戈尔巴乔夫亲自出？同埋要求中央人民呢、這个嘅当时嘅政治常委交代翻戈尔巴乔夫嘅下落。 唔系讲翻多阵时咧，有啲嘢要补充翻阿龙咧。多阵时嘅苏联个体制咧，下边咧好多个加盟共和国，加盟共和国亦都会自己啲民选一啲总统出嚟嘅。咁但系譬如对外或者consolidate 上高就系个苏联嘅中央委员会。 中央委员会系 啦。咁就中央委员会当阵时咧就咁多个国家咧就一齐选出嚟嘅苏维埃联盟嘅中央委员会咧就选出嚟个总书记。当阵时系戈尔巴乔夫嘅，咁佢 suppose 系戈尔巴乔夫一个人就系代表晒咁多嘅国家嘅总统对外，或者对内有啲内政喺政策上面嘅嘢，即系等于依家譬如欧洲嘅话，好多个国家都有佢自己个选嗰个总统噶嘛，但 系 选完总统之后，譬如等于欧盟突然间欧盟佢有一个中央委员会嘅总书记或者主席，即系咁上下咯。 系啊， 系啦。 喂，讲翻呢一段历史嘅时候咧，就我自己好有亲身嘅体验同印象啦。因为你记唔记得你唔知有几大啊？阿 B 嗰阵时几大啊？ 八九岁到啦。 八九岁嘅时候，就叶利钦就系企上个坦克。 系，冇错啊。 有冇呢一段啊？ 有啊。 唉，犀利。咁同埋我咧对比翻喺中国，即系八九年嗰次嘅民运嘅时候，哇！再加上期間嘅即係蘇東坡，即係所謂成個東歐陣營嘅瓦解同埋民主化嘅時候咧， 係啊， 其實是一件好震撼嘅事， 係啊， 係嘛？因為其實我讀書嘅時候就已經讀緊咧係蘇聯嗰個改革開放，甚至乎咧係比較咧係中共同蘇共嗰個嘅改革開放嗰個分別，咁但係就蘇聯嘅做法咧。大家都知道就係從政治開始， 係啊， 因為點解咧？佢發覺佢嗰個成個嘅政治制度係太過僵化啊嘛， 係啊， 咁啊要開始開放即係言論自由啊，開放選舉啊，甚至乎咧改革埋成個社會主義制度嘅法庭嘅制度啊，因為社會主義嘅法庭制度咧就係我控方係唔需要證明你有罪嘅，即係調翻轉頭 有罪推定， 係啦，即係我告得你，係咪？梗係你有罪啦，咁你自己 defend 就話你自己冇罪乜，但係。当阵时嘅即系苏联嘅改革咧，已经系将呢样嘢咧系慢慢咧就系即系调翻转， 即系想将嗰个普通法嗰个精神 引入 去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系 嘛， 嗰种无 要控方证明你有罪，即系其实佢已经系即系例如你喺加盟共和国里边进行选举啊，你做呢一个嘅司法制度或者司法独立嗰个改革啊，其实嗰啲已经系为咗呢样嘢嚟铺路嘅。 佢将无罪推定嗰样嘢引入去，因为 冇错， 系啦，因为佢即系苏联由斯大林搞呢、這个大清洗嗰阵时候，佢系邀请晒全连张篇文讲过啦，佢系邀请晒全世界各地嘅政要走去睇呢、這个大清洗嘅审判啊嘛。咁成个审判，所有人都觉得冇问题，但事后系会俾人攞出嚟。做好多 law history 嘅 study 嘅原因系在于佢系用有罪推定就走去审呢个嘅贝利亚啊、布哈林佢哋啊嘛吓，咁如果当你去到戈尔巴乔夫讲紧引入无罪推定嗰刻咧，其实就系直头将史泰林当年嘅定制啊，差唔多全盘推翻系继克鲁晓夫之后第二次嘅鞭尸运动嚟。 系，其实某程度上系，其实呢两个制度其实个最主要嘅分别系，你如果你 无罪推定之前呢，即係假定有罪嘅话呢，嗰条友假定有罪嘅话，你控方通常係建制㗎嘛，你建制 suppose 係一个政府嗰个公权力，那个政府嘅机器 suppose 係一个无限嘅资源呢去告你嘅。你个市民 suppose 你就算係李嘉诚又好，佢都唔可以富可敌国，係有钱过成个政府嘅国库，佢可以攞成个政府嘅国库攞个公权力嗰、那个资源。 同埋我告你。老实讲好容易嘅啫嘛，我系当权者，我负责去调查，即系嚟警方香港嘅制度咁样啦。跟住我嘅律政司去告你，喂，仲要毫无怀疑地证明你有罪，咁我去辩解嘅时候梗系容易。如果唔系你有罪推定嘅时候，我要为自己解释点解我冇罪啊？ 系啊， 好困难，大佬。 呢啲只系一个好有钱嘅人咧，有钱到资源系接近政府嗰啲。佢因為如果 係冇可能，我都俾你抹黑完啦，我都俾你玩曬我啲時間啦。不過 anyway， 即係阿龍頭先你帶咗個點嘅就係話，即係蘇聯當年沃爾巴喬夫所選擇嘅路線咧，係同老共係好唔同嘅。 嗯，係啊， 佢搞呢個嘅即係政治改革開放先。咁其中有一個因素，我覺得最重要嘅就係因為佢嗰個經濟係面對完全嘅 stagnation， 嗯 ，nation 到咧就係完全係完全僵化曬， 嗯， 係 啊， 係咪？佢一定要係透過嗰個政治制度嗰個改革咧，先至能夠改變。 嗯， 咁你知啦，大哥，蘇聯係老大哥嚟噶嘛， 係、啊、 就算你共產黨當年，即、就、係、是、我哋老共。即系四九年开始有新中国嘅时候，都系佢泵水噶啦。 最初就系， 系咪？你成个东欧都系佢泵水噶啦。 韩战都系 佢打。北韩点解可唔可以面对饥荒嘅问题啫？就是、因为苏联冇钱俾啦嘛。 系啊。 咁沃尔巴乔夫唯一嘢系做得到嘅就系苏东坡，我唔再撑你啦、嗯。即系我唔会再好似布拉格之春咁，你唔掂我就开个坦克埋去啦，我唔搞啦。因为佢已经有一个教训啦，就系、是、当年阿富汗嘅时候。 嗯， 佢咪派兵入去噶嘛？ 嗯， 系啊， 咪去扶植佢个政权噶嘛？系、嗯啊、因为你一来冷战时代嗰阵时候开始啦，但系个问题就系你个经济负担越嚟越重。 系啊，冇错。 嗯， 再加上你嘅生产力系跌啊嘛。 嗯， 当然啦，你问喺计划经济嘅开头嘅阶段嘅时候系得噶。 系 系、啊， 尤其是咧低发展水平嘅时候，嗱你共嗱两个经验啦，第一个苏联经验，第二个系共产党当年中国大陆嘅经验，都系 OK 嘅，冇问题嘅，几一个五年计划。都系掂噶，比即系国民党或者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战后嘅年代， 但系啲数字 系真系 O K 嘅噃。 但系啲数字用人命换翻翻嚟噶嘛？ 系唔系人命换翻？ 咁唔系，其实当时咧，而家啲人咧，即系早几年咧，唔系而家啲人系讲中国文德啦。早几年咧，好多人系讲提倡一个中国模式噶嘛。但系中国模式喺呢个二十年代尾、三十年代头嗰阵时候咧，曾经系有人提出过呢个苏联模式噶嘛。 战时经济战时经济 政策啊嘛。苏联模式系 OK 嘅，即系如果你系一个好低度发展嘅地方，你真系有即系经济嘅规划嘅。所以点解系共产党嗰啲社会主义国家？有五年计划啊，十年计划点？ 同埋、 啊，你知纯粹一个高度发展嘅资本主义国家，唔会有呢啲嘢出现噶，系咪？当年你苏联嘅模式就系搞重工业为主嘛。 同埋阿土，你记唔记得咧？苏联模式同中国模式咧提倡嘅时间咧，点知都系发现咗一样嘢。都系一样嘢发生嘅话，啲人先系全世界聚焦喺苏联模式同埋中国模式。苏、 嗯、 联模式。啲人提倡，特別係美國嗰陣時咧，嗰啲人提倡啲，譬如福特汽車廠嗰個大班嗰啲，嗰陣時都去蘇聯偷師係學嗰啲嘢噶嘛， 係 學佢個經濟點樣發展。你咪記唔記得嗰陣時發現咗一樣嘢係咩嘢？即係嗰樣嘢係發生咗一樣嘢，先會啲人係蘇聯模式好啊？你記唔記得咩嘢？ 係咩嘢 ？Great Depression， 大蕭條。 即係1929年。 冇錯，而講中國模式嗰陣時，咁啲係出现咗咩嘢先？啲人先讲中国模式啊。 嗯， 金融海啸 系 通常有啲咁大环球性 crisis 嗰啲咧。你如果你一个社会主义同埋一个封闭嘅国家嘅话，你落闸闩埋门，你同出面阻隔噶嘛，可以 decoupling 噶嘛。 嗯， 咁咪可以成功咗避过咗 唔系咁 出面嘅海啸噶嘛？ 即系例如你你攞翻1929年为例子啦，你。跟住再搞呢一個嘅，即係我如果冇記錯，應該叫 New Deal 係咪？ 係 係啊 ，New Deal 啊嘛，就係、是、你跟住係搞規劃噶嘛、 嗯， 加大政府嘅開支。嗱嗰陣時候海恩斯學派就喺嗰個實踐 裏面 搞出嚟噶嘛、嗯，加大政府嘅開支， 嗯、 減低嗰個利息，調、嗯、即係用呢一個嘅所謂嘅供應嘅政策同埋呢一個嘅， 即係嗰、那個供應經濟學。 Driven,或者是 supply economy 系咪？你得两个几条桥嘅啫，加大政府嘅开支，加大嗰个基建， 係咪就減税減呢一個嘅利息嚟增加個貨幣供應力，谷翻佢個經濟啊嘛。其實呢個某程度都係計劃經濟一部分。 係冇錯， 不過你社會主義國家係更誇張噶嘛。 嗯， 社會主義國家就係我要咁個發展汽車業啊，定係發展鋼鐵業啊，全部喺我的規劃裏邊。 係， 但係你蘇聯，你喺個低度發展嘅時候，你可以咁樣搞法。正如當年共產黨即係上台有新中國之後，佢都係咁搞法，係得嘅。我而家從呢兩個經驗，我發覺係得。 同埋， 但你開始去到一個階段就係咧，已經係成熟啦， 係 就 PK 啦。你一定唔可以咧脱離市場啊。 係，因為嗰陣時 生產嘅架汽車，我要製幾多鋼鐵？你唔係市場 driven 咩？你唔係 market driven？ 同埋你嗰陣時你係佢哋社會主義國家咧出嚟嘅嘢一式一樣嘅，真係好 選擇啊嘛！ 係啊，真係好 economy of scale 噶，唔係即係譬如福特汽車嗰、那個。点解福特汽车咧？嗰啲系个好拜苏联咧。嗰阵时福特汽车嗰、那个董事长咧，都走入去苏联嗰论市咧，嗰度去见阿史泰林咧。因为福特汽车真系 economy scale， 佢架架车都黑色嗰啲型号噶嘛，佢梗系觉得呢样嘢好好噶嘛。 唔系，所以咧，你话我系真系左派，我又唔系左成党。 系啊， 即系我哋认为嘅讲法就系有啲系冇竞争。即係屬於壟斷性嘅行業，你就唔應該俾私人擁有， 嗯、 就應該政府攞翻嚟做、嗯。即使你話 management 可以好似間時嘅港鐵或者而家嘅港鐵管理 ，privatisation 一件事， 嗯、 但你個 ownership 一定喺政府嘛，因為嗰啲係你冇辦法只控制嘅價格噶嘛，係、 嗯、 咪？同埋嗰啲資源係俾你壟斷咗，其他人冇競爭嘅情況之下同你搞噶嘛。正如你電信公司一樣啫嘛。喂，無線電話而家你梗係越多越好啦，大佬，我哋可以平呢個 plan 啊嘛，係咪？但係當如果你只有一間香港電信，即係當年 PCW 之前嗰間嘅時候，喂，你咪撲街啦！打長途電話費幾錢啊？手嚟電話費我哋嗰陣時係二三千蚊嘅，你唔知啊？當年 是、嗯、 是即係九十年代嗰時候係邊有而家幾百蚊嘅 plan 嘅大佬，係、嗯、嘛？但係你蘇聯面對咁嘅經濟滑波嘅時候，嗱，共產黨同佢咧走兩條唔同嘅路線， 嗯、 蘇聯就搞即係政治開始。 是啊， 系嘛？开始有选举啊，开始有独立嘅司法制度啊，甚至乎开始开放嗰个嘅言论自由。共产党咧就睇完之后咧就觉得好笑啦。即系第一，佢就话嗱，你睇下 PK 啦， 嗯， 系咪苏东坡啦，苏联又落台啦，咪成日攞呢样嘢嚟 defend 噶嘛。 嗯， 六四嘅镇压换嚟二十年嘅稳定。嗯，但個問題就係、是，喂，睇你從邊個角度講嘅啫？你從人民嘅角度講，同個政權嘅角度講，定係同共產黨嘅角度講嘅啫？大佬，從共產黨嘅角度講，梗係 PK 啦！你幫你包條夫，梗係戇居啦，戇撚鳩啦， 同埋厭仔咯， 係咪啊？ 修正主義 係咪？你後屘佢選蘇聯總統都選唔贏啊，大佬，控制一兩個 percent 嘅選票，如果冇記錯，對葉利欽嘅時候， 係啊， 係咪？但係你從人民嘅角度嚟講，又冇所謂喎，有乜所謂啊？系嘛？我理得你边个执政先得噶？主要你能够同我问责同交代。虽然你话到今时今日，苏联喺呢个嘅 Freedom House 里边咧，其实个排名无论喺 Civil Liberty 即系公民嘅权利啊，甚至乎民主选举咧，都系稳稳实噶啦。但系个问题就系咧，起码佢都有个过程里边过渡啦。 嗯， 呢个先系关键啊！嗱，共产党嘅做法就系一攞到 justify 紧自己嘅，就摸着石头过河，就先搞经济改革开放。 冇错， 系啊， 系咪？咁但系个问题喺边度咧？就是、人民嘅权利，人民嘅基本嘅公民权利，完全系冇改进过噶嘛？ 同埋冇一个监督权啦，你冇一个选举，其实某程度上系冇一个监督权噶嘛？ 因为佢两者系完全即系、就是、走完全唔同嘅路嘅原因，系在于喂你共产党一开波就系佢已经搞咗无数嘅政治动员，已经巩固咗佢共产党喺即系中国入边嘅认受性啊嘛。但问题你苏 其实而家都系冇乜认受性 嘅，系但系起码党天下咧呢一样嘢仍然好即系好根深蒂固啊嘛。但问题苏联咪啊嘛，佢即系正如头先阿 B 哥讲过，有唔同嘅加盟共和国， 嗯、 但问题唔同嘅加盟共和国，佢哋本身喺即系苏联中央入边，佢哋都要有翻咁上下嘅 持份啦， 持份喺度啊嘛。 唔系，所以我觉得冇所谓噶，即系你从以前 USSR 咁样 系啊。 再拆散到唔同加盟共和國，第一你就係落納人翻嚟嘅啫， 係、 嗯、 啊， 嗰啲唔係你嘅烏克蘭，你即係而家我哋踢歐洲嗰班，變咗好多個國家嗰啲啦，係咪啊？喂，冇所謂嘅，即係喺我哋用人嘅角度，用人民嘅角度嚟講，屌，有乜所謂啫？ 你是不是 USSR 定是还是现在是乌克兰是吧、白俄罗斯有这个哈萨克那有什么所谓啫？对我来讲是吧，中国就是呢从当 地的角度大一统 就怕了，哇，新疆独立，西藏独立，内蒙独立，甚至乎可能广西广东独立，哇，我的国家咪四分五裂咁样。 唔系，完全唔同嘅。 同你執政者呢就好关心呢样嘢啦。 係啊， 咁但係但其实因为中国人系有一种传统嗰种大一统啊 嘛。同埋佢黄人与 共。但其实呢个諗法我哋咪要重新再检视啊。 呢个当然啦，黄人与佢咪就系导出咗即系中国人第一惯用執政者的角度去睇，第二中国人 連人民都是用執政者的角度去睇先。 係啊，係啦，第二样嘢就係、是、而且每一个人民包唔係、每一个中国人由中南海包括到我哋都係用平面睇中国，我哋睇中国每一个地方都係一模一样。但係苏联唔同㗎嘛，佢点解喂建立推返沙俄帝国之后佢建立嘅苏联系叫 USSR， 系因为起码苏联系承认有小众嘅存在㗎嘛，佢承认有乌克兰人，佢承认有白俄人，佢承认有爱沙尼亚人㗎嘛。 咪但係从人民嘅角度有乜所谓啫，喂，我点解一定要系变咗几亿人嘅地方先得㗎，我几百万够㗎啦哥，系咪我自己管返自己算啦，喂你点管我啊，我当啊 B 哥你是呢个苏联总统、我住在乌克兰嘅，你知唔知我发生咩事啊，大哥？我度嗰条路应该点起啊？嗰条桥点起？关你春事咩？我的教育制度究竟系点啊？当然我哋有配合，但系唔代表我唔可以自己决定嘛。咁呢个先系成个问题嘅重点啊！咁你话苏联从阿爷嘅角度同老共嘅角度，梗系错到不得了啦！从一个管治者嘅角度去谂问题， 系啊。 佢阿呢班习近平都开始系其实系不断咧叫下低啲党嗰啲人咧，系不断检视翻呢个苏联倒台嗰阵时嗰个经验啊嘛。 系啊， 佢话苏联倒台没有一个是男儿啊嘛，冇一个系当阵时倒台啲人系企出嚟系帮苏共政权辩护啊嘛。 点 个个都唔系男人嚟嘅？ 唔系，同埋点同佢辩护先？ 系啊，个个都唔系男人。 唔系男人同女人嘅问题，嗰啲系咪人先？嗰啲系人嘅话，你就冇理由同佢辩护啊，大佬，系咪？喂，佢搞到我哋已经即系由八十年代初开始，其实已经系完全个经济系 stagnant 嘅，停滞不前嘅，因为成个政治制度都系 PK 嘅。喂，同佢辩咩护啊？有乜嘢可以辩护啊？系咪先？沃尔巴乔夫外人睇睇佢好好啊，但系苏联人到今时今日都唔觉得佢有咩特别噶。除了攞到諾貝爾和平獎之外，同埋喺我哋嗰啲國際嘅政治嘅 平台裏邊 讚下佢，就話佢當年即係夠決心。但係佢點解佢上台呢？因為布里茲尼夫死咗之後，有一個叫咩啊，安德羅波夫， 安德羅波夫係啦， 仲有一個叫咩，我唔記得咗啦，個咩唔知乜鬼夫啦， 唔係夫咩 Chernenko 係啦，加尼高係啦， 係啦，咁咧幾條友係好快死噶嘛， 過渡人物嚟噶。 我記得唔知安德羅波夫好似我嗰陣時候僆仔再細啲添啊，即係十歲到嗰陣時睇電視，喂、又死一個，又死一個，即係好似當年啊，即係毛澤東死完之後係 阿華國鋒， 即係係啦，唔係周恩來死完之後，跟住毛澤東 係朱德幾個 係嘛，係 七六年 排隊去死噶嘛， 係啊， 咁跟住佢因為佢係最後生， 係 佢五啊零歲，唉，大佬唔好換得咁密啊，大佬，咁我揾條僆仔沃爾巴喬夫上台啫嘛， 係。 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呢条僆仔上台，其实已经系面对紧即系成个苏联成个阵营里边面对嘅呢个问题。 系 佢不得不用呢个方法嚟解决。 系 佢初时梗系谂住救啦，但系点解你苏联都救唔到啦？ 唔系苏其实苏 佢最尾佢选择条路系面对人民咯。 唔系你只有咁嘅方法，你先至可以继续啊嘛。 唔系，但系佢面对人民嘅技巧系咁样噶嘛？即系你睇翻呢個 Foreign Affairs 嘅雜誌，佢講緊戈爾巴喬夫上台有三個譴責：第一，譴責前任；第二，譴責個制度；第三，就是、譴責西方社會。但係當時佢譴責西方社會都係面對現實，就係話佢哋冇同西方社會進行一個交流，去到令自己進步啊嘛。但問題中國今時今日都學咗呢三樣嘢，但佢唔會譴責前任喎。佢會譴責外國勢，佢會譴責外國勢力譴責嘅啫，唔係佢譴責外國勢力搞佢嘅啫。佢係鬧個制度啊，但問題佢鬧個制度係只不過係即係小修小補咁樣嘅啫嘛，俾你出聲啦，你只要唔鬧個道統就冇事啊嘛。第三樣嘢，佢學得最足係咩 ？Blame the West， 佢永遠都話所有嘅問題唔係佢嘅問題啊嘛，係西方流落嚟嘅問題啊嘛。 唔係佢永遠用呢個陰謀論去，你點樣可以解決到問題呢？ 即係黃老邪一樣，即係我用嗰啲好簡單嘅例子啊，嗰啲信徒鍾意聽嘛。黃老邪有咩事，佢永遠唔會檢討自己㗎。佢永遠都係推落人嗰度㗎嘛， 啱嘛？ 咁你唔係神嚟㗎嘛？你永遠都係啱。我死都唔信有冇自我檢討咧，有冇自我反省咯？咁啊，蘇聯都有啊，大佬。 蘇聯有， 共產黨有咩？共產黨而家就算你佔中啊，佢都係賴咗落去美國同英國嗰度咧，佢都關美國同英國乜春事啊？大佬嗰啲係旁邊殼嚟嘅啫嘛，係咪？即係如果你用咁嘅心態繼續去管治嘅地方，你咪遲早出事咯。所以嗰時候我都有一個諗法㗎。即共产党今时今日佢唔会开放嘅政权开放党禁即係暴禁啦即係用返台湾嘅俗语啦佢梗唔会咁做啦因为而家我能够牢牢掌握权力嘅时候我点解要放俾你但佢要諗返个问题就係、是、当有一日你想开放嘅时候即係逼得不不得不啦唉开放嘅时候就係、是、你 PK 嘅时候啦就係、是、真係四分五裂嘅时候啦而家你開放仲有機會，你就係你贏翻選舉嘛，即係李登輝咁啫嘛。當年台灣嘅過渡， 唔係，但係佢睇翻佢睇翻蘇聯嗰次咧，你開放曬嗰啲黨禁報禁，跟住令到 PK 咗之後，跟住戈爾巴喬夫出嚟選嗰陣時候，都係 一個 percent 係咯。 唔係， 咁如果譬如依家習近平同你講開放曬啦， 你應該細緻啲諗嘅問題入邊，如果佢好似當年李登輝咁，喺我自己仲有控制同有把握能力嘅時候。我開放嘅時候，我贏嘅選舉用乜嘢啊？唔係我俾你陶君良選去上去廣州選啊！你贏撚到，就算你肥佬禮，即係好似黃老邪話，真係肥佬禮俾錢你，你點贏啊？廣州條路你都唔識，你就隨時講廣東話先喎。 佢驚一樣嘢就係易放難收啊嘛！當年戈爾巴喬夫佢上台第一件好象徵式嘅行為就係、是、佢話開放黨禁、報禁、言論自由。咁結果有一個女仔走過嚟就問佢可唔可以喺莫斯科市中心為當年大叔稱嘅無辜死難者立一個紀念碑？佢話得。 嗯。 結果呢個地方獲都係蘇聯政治運動入面嗰啲咁嘅人民廣場，你哋咁嘅佔中啊嗰啲咁嘅冚唪唥就喺曬嗰度搞。你共產黨如果一個唔好彩。又開放黨禁報禁，然後有人喺度問可唔可以整翻份文革死難者紀念碑， 或者六四死難者紀念碑， 死難者紀念碑咁放喺人民大會堂出邊， 但係冇辦法， 佢驚打到你嗰個政權嗰種合法性啊嘛。 對當權者嚟講係冇辦法，你有咩計仔？其實台灣模式嗰個過渡咧，已經算係比較 smooth 嘅，同埋能夠即係頭先你講嘅能夠 consolidate 到嗰個 democratization。因為其實而家已經講唔係講 transition 嘅啦嘛，而家講 consolidation 嘅嘛。你起碼要經過兩到三次嘅政黨輪替， 嗯， 你先至能夠穩定嗰個嘅政治嘅制度。但係當年你國民黨咪又有二二八？ 係啊， 當年國民黨冇白色恐怖咩？所以有啲傻佬成日喺度講。话诶，而家我哋嘅中华文明文化喺台湾揾到，我话揾乜捻嘢啊？台湾当年啊，国民党带去系咩先？戒严啊，报禁啊，白色恐怖，你冇话你冇睇，你冇睇嗰啲戏咁啊，大佬系咪啊？ 悲情城市嗰啲咧， 咪系咯？就杨帆嗰阵时候有一套都系讲咗嗰样嘢噶，系咪？ 系啊 ，exactly 就系呢样嘢啫嘛。喂，佢带啲咩翻去啫？ 冇啊！佢就係帶咁醜陋嘅嘢翻去，先令到台灣人今時今日揾 起 碼生活啊嘛！ 佢揾咗個二五仔，就係李登輝上台，咁、你先至能夠有一個和平嘅過渡。而跟住李登輝係贏嘅，贏七成噶個選票係攞。 即係你話同阿連戰嗰陣時， 唔係九六年嗰次。嚇對彭明敏嗰次嘅贏，攞七成選票，大佬七成選票好撚難攞㗎。我僆仔嗰时候试过一次攞七成选票，好辛苦，即系之前系做咗好 Q 多嘢，系好受欢迎嗰种噶。你七成选票唔容易攞噶嘛，七对三，咁你个政权过渡咪稳定咯，系咪？唔系共产党其实而家都得噶，老实讲，因为中国人民依然系相信一样嘢啊嘛，没有共产党系没有新中国，之余仲有冇现今嘅中国啊嘛。 系啊，但 咁所以你而家开放政权咪仲有机会咯？ 但因为佢而家佢明白到佢个社会嗰种怨气同埋嗰种贫富不均，因为 咁乜你就系因为就要因为系贫富不均，就系、是、因为嗰种怨气，你先要有一个制度化渠道去疏解啲矛盾啊嘛。 因为佢嗰个官僚体系佢自己系改革唔到啊，嗰种官僚体系譬如嗰啲公安落去收片，或者系做任何嘅 project， 你有个潜规则都要封利是嘅。咁呢樣嘢係其實已經剝奪咗嗰個市民嗰 個 生活嗰個權利啦。 你鄉縣級省 開始民主化啦，慢慢逐步嚟啦。你咪就可以令到人民去真係真正監督個政府囉。 呢、這個佢哋曾經何時咪逼不得已做過囉。記唔記得你哋搞五區公投嗰陣時呀，就同一時間喺東莞烏坎鎮嗰邊呢，就佢哋都曾經何時話，因為收地嘅問題佢已經完全唔相信黨委任落嚟嘅嗰個村長嗰、那個鎮長，佢哋不如就趕走嗰個鎮長，然後自己走去搞，即係搞公投、搞普選，屬於自己嘅鎮長啊嘛。到頭來你共產黨咪見到又係 control 唔到，冇信心，然後就揾翻嗰個然後就揾呢個城管就趕走當地嘅村民，然後再擺翻被驅逐嘅嗰個鎮長落去。 同埋阿土，我其實想問，即係講翻嚟，其實係一個係成個制度上面，即係共產黨嗰個制度上面，你要即係完全，即係如果你逐步民主化，某程度上係將佢成個制度上推翻。因為譬如共產黨，佢譬如縣級、市級，我攞市級嚟講，市長係人大選出嚟，咁呢度你可以係投票啦，係咪先？可以係投票，係將個人大係民主化投票。咁、但係我哋譬如我哋翻開大陸，我哋都知噶。市长其实冇权㗎嘛，係个中共中央 市委书记 派落嚟嗰个空降落嚟嗰个市委书记先有权㗎嘛。 咁呢 个权力嗰个平衡点样呢？ 中国政治嘅制度改革期已经系推迟咗好多年啦。你諗下1987年嘅时候，即係如果冇记错嘅十三大报告咪就系讲党政分家囉。阿哥，你有乜理由系即系槍指揮黨，黨係指揮呢個政啊！你咪面對嗰個問題，你就係繼續有嗰啲貪污腐敗，繼續延遲你共產黨嘅苟延殘存。係 啊， 係咪先？第一，你問我成個制度改革，第一樣嘢最重要嘅就係你要搞聯邦制，除了國防外交之外，權力歸翻於嗰個地方，四川還四川，湖南還湖南，廣東還廣東。嗰啲人，因為係我嘅廣東嘅人先知道自己管咩嘅啫。你中央點理啊？你派邊個落嚟都冇 Q 用啦、啊！你估真係有啲人就信嘅，即係嚟彭定康嚟會好啲，係咪？啊，韋玉信係差啲咁，咁冇意思嘅。我唔需要呢、這個咁嘅變相嘅殖民制度啊！ 中國 我哋自己廣東人揾翻我哋自己廣東省省長，都唔需要你嘅黨委書記。呢個此其一，係民主化嘅第一步。第二就係俾我哋自己揀啦。你共產黨仲有機會贏啊！即真係你嘅黨員真係能夠贏，因為你幾千萬黨員咁啊，大哥。 八千萬。 係咪？即係你唔好信阿法輪功講嘅。 唔係，真係 退黨啦，大佬，係咪？其實好少嘅大佬，係咪？ 彩你都傻啦， 叮當都退黨， 咁你係錢嚟嘅大佬，係咪？係咪？梁振英嗰啲都要入黨啦，曾浩成嗰啲要入黨，你有傻噶嘛？係 咯。 但個問題就係你唔開呢一步嘅時候，咁你搞到幾時先？係啊，開頭嘅階段摸著石頭過河嘅經濟改革係啱嘅。是咪先搞農村再搞城市，城市都係搞緊工業先，跟住後期先搞呢個金融，係咪先至即係以前我哋用外匯券，後咪就人民幣流通，即係慢慢嗰個嘅經濟上面嗰個市場化係啱嘅，逐步逐步嚟。咁但係政治呢冇做過，一鋪爆煲嘅時候呢，共產黨都要蘇聯咁嘅嗰個下場嘅，老實講。 咁但係譬如嗰、那個宣傳，即係譬如揸住個中宣部係管全國個意識形態。 你覺得得咩？我覺得現世界越嚟越困難。 係， 你而家 因為有互聯網㗎嘛。 係啦，你話雖然以前有個金盾工程，而家嗰個最新嗰、那個 六八 係，而家最新嗰個六八，喂，搞幾廿億走去搞呢咁嘅嘢，你覺得你真係可以長久治安咩？真係？系咪？我真系唔系好明白，佢脑里唔敢谂紧乜嘢嘅咧，大佬。 上海自某区佢都仲话有一个强大防火墙嘅添，话咩流资讯流通太傻太天真。 唔系嗰阵时候我哋学联僆仔嘅时候嘅讲法咁啊，经济改革唔可以唔同呢一个政治改革。 系啊， 系唔可以嘅。你始终有一日会爆煲嘅，共产党嘅时候死得仲惨。而跟住咧，嗰啲大中华谂啦，嗱呢啲嘅唔关我事啊，就好伤心噶啦，西藏还西藏。新疆還新疆，內蒙還內蒙，咁嘅時候 跟住我哋咪變撚咗 台灣，台灣係台灣， 係啊，我哋咪變撚咗宋朝咁樣樣。 我哋喺廣東， 係啊， 宋朝嗰陣時候應該係咩啊？ 長江以南啫嘛，南宋咯。 我記得七國嘅時候咧，我哋香港應該屬於楚國係咪？如果冇記錯， 係啦。 宋朝都是屬於中央的，是啊，是啊，但是中央管不到呢，是啊， 那仲正 啊， 是吧， 即是廣州灣那 樣，那死了，那從國際政治的角度就被美國佬玩了， 是啊， 你真是大鑊，那時候更大鑊。 系嘛？ 唔系咧，咁啊，唔系宋朝嗰阵时系咪属于大理国啊？ 宋朝 大理国系咪包埋响呢个广东广西噶？ 唔包宋朝， 净系去到 宋朝嗰阵时，香港系属于叫做咩？广南道嗰边嘅系啦，成个广东广西纳晒。 系咁啊！我临尾再想补充少少咧，譬如阿老共咧，其实系。佢唔赞成呢次嗰个政治改革，譬如佢响呢个司法上面呢，法院、检察院同埋公安嘅权能系集于一身㗎嘛。即係譬如告亲你嘅陶君衡我都赢嘅。因为我同时间我系嗰、那个党呢系控制住呢个检察院检举你嘅陶君衡，即系律政司。 公检法啦、啊、 系啦集于一身。吓、啊、法院你上到庭又系我党嗰边人。跟住公安又有我嘅党委书记，我系咪都 win 硬先。 所以你加入做共产党党员咪有数咯， 系咯， 系嘛， 系啊， 即系公检法你都基本上系自己有嚟噶。 唔系咁，如果佢冇咗呢个公检法保护咧，佢个政权嗰个不合法性咧，佢就会露咗出嚟。 学下戈尔巴乔 夫啦。老实讲，咩叫政权合法性先？咁你透过革命去推翻国民党，系咪一个合法性啊？如果从啲右仔右派的角度、嗯、即系问以前嘅黄毓民啊，佢会答你话唔系噶嘛，佢、叫共匪嚟噶嘛， 散位 系咩？即系谋朝散位噶嘛。不、anyway， 呢一节差唔多、下一节我哋就讲国民党乜嘢。 好， 好。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三晚九点至十点。陶君衡、阿龙、Anthony、艾君佛， 嚟到呢个第二节嘅大军阀嘅时候啦，咁啊个人选又有啲变动啦，阿龙啊出去帮我哋推咪啦，而家入翻嚟就系周身啦，见到周身你知，我哋讲一啲。特别是台湾那些或者是一些国民党那些东西就应该有关啦。咁啊周深你是不是即是刚才我们第一节呢就主要讲的苏共那边啦、就其实是反映返而家中共那边啦。我其实想啊周深你是讲返是当日时呢国民党即是国民政府在大陆那时候呢、中国大陆那时候呢他其实是那个政权倒台是被共产党攞了，是现在其实是共产党是不是有没有些东西是值得是借镜呢？ 如果你排除战争的方面呢，就是他的政治是清楚很多咯，即是大家有个强劲的敌人是国民党啦，咁同埋他的政治是不会咁摇摆，譬如说国民党那阵呢他是想緊 即是国民党大陆军事啦， 是大陆军事究竟是专政好定是开放呢个政府咁样呢，同埋仲有一个迷思就是打緊仗的时候是不是仲搞民主呢，因为打緊仗的时候搞民主 是被 人渗透咪被人搞个鬼五马六咯，因为其实那时中华民国是1948年那阵是真的实行过一次选举，咁呢次亦都系第一次选举嘅中国入边，佢真系全国咁多人民选咗几个三千几个代表，跟住个三千几个代表就再投票选总统、副总统嘅，咁样曾经有咁嘅叫行宪啦，咁但系行宪之后反而 但都系间接选举啦， 系一个间接选举，但系嗰啲选委系真系有。好大几亿人咁样选咗啲选委嚟自国家，即係个选民间选嚟㗎，但係嗰啲选委系大比较大界别嘅。咁但係其实我当时有个质疑嘅，就係咁混乱嘅情况底下系咪应该搞选举呢？因为点解咁讲呢，就係嗰陣时选举呢系总统就系蒋经国咪蒋介石做咗啦，但係副总统就系李宗仁选咗喎。咁李宗仁系咩人呢，就系 贵系 嘅军阀。咁、其实军阀就好特别嘅，佢嗰陣时喺清末嘅时候啦，咁嗰陣时全国未统一嗰陣其实四分五裂嘅，咁蒋介石佢后咪统一中国，但其实佢未 唔係清末，即係民国嗰陣时 民国初期 不伐嘅时候， 不伐係啦，不伐啦，中原大战嗰陣啦，咁 即係袁世凯流落嚟 嗰陣咁其实 其实即係一个大一统嘅政权呢倒台咗之后呢，就四分五裂，就四分五裂呢，就係军跟住边个有军事嘅权力呢，就做一个山寨王。 係啦，咁嗰陣 即係以前譬如以前周朝嗰陣时候呢就叫做诸侯。 係啦係啦。 唐朝五代嗰陣时候就叫凡镇割据。咁去到呢、這个 清末跟住民初，即系民国嗰段时间就叫做军阀啦， 系嘛？ 咁 嗰 阵时有啲军阀咧就唔听话，咁俾即系俾蒋介石打趴喺度，咁佢依啲反而好，因为佢成个势力俾佢取代咗嘛。但系有啲就我听你讲啦，同你一齐加入呢个中华民国政府啦，跟住佢又有党派又有议席噶，咁但系佢又保留佢一定嘅军事力量，咁你中人就系呢一类人咯。即系佢 唔系咁嗰阵时候，就算你张学良都系噶啦， 系张学良 咁，但系张学 良即系佢老豆 系啦，啱啦啱啦， 佢老豆 张作霖 就都系基本上系后期先加入中华民国嘅，最后尾咧已经系 唔系佢死咗， 佢死咗之后，个仔啊张学良就加入中华民国，但佢话系加入啫，咁但系最后 东北逆刺啊嘛， 但系佢之后都唔系好听话咯， 冇错，所以你。当阵时国民党嘅军队，你如果面对你话唔讲军事就一定系唔现实噶啦，就系、是、面对呢一个嘅共产党嘅时候，你共产党系统一指挥噶嘛？ 系啦，冇错。 你系四分五裂噶嘛？你好多系透过谈判，透過有啲系赢嘅翻嚟，所以你有自己的系嘅军队。 即系佢系民主 的系嗰啲，但系唔系的军啦，同埋部系啦， 中央军同埋地区军咯。咁你中人就一个好唔听话地区军咯。咁你又俾佢 反而最打得嘅， 系啦，最打得嘅抗日嗰阵同埋。佢喺西南边， 同埋阿冯玉祥嗰啲啦。 不过如果你话讲翻即系， 嗱阿土，我所以驳你第一节咧，中国人点解有个大一统交个中华谂嘅情意结咧？就系、是、唔想系诸侯割据啊、军阀割据啊、藩镇割据咁嘅嘢发生咯。 唔系，但系个问题就系、是、你讲嗰种我都唔中意啦，军阀割据。我讲紧嗰种系真正喺个制度上建立一个。还政于民嘅政府嘛？ 诶，嗰阵时有个争议嘅，就系、是、蒋介石系唔想李宗仁选，觉得你咁样选咪搞到成个中华民国分裂咯，分裂为蒋派同李派，咁又斗到乱七八糟，又想佢， 因为佢最初就谂嘅，佢最初咧就想谂住揾孙中山嘅仔， 孙科咯， 孙科 做过呢、這个， 但系呢条即系仆街冚家产败家仔嚟嘅， 败家仔嚟 嘅，即系同阿黄。汉差唔多 嘅，哦，系咯，对呢、這个系啦，咁 因为佢嗰个败家仔又喺度滚，有咩成啊嘛？ 系咩？ 系啊， 但系佢做咩行政院院长？ 系啊， 系啦，咁嗰阵时蒋介石就谂住捧阿孙科，大家都系， 但系嗰个名字太差啦，即系攞佢老豆个名呃呃氹氹， 系 系啊，即系等于袁世凯个仔袁克定一捻样。 唔系，但系你讲翻即系国民党倒台咧，你分析翻啲原因啊，你唔好睇嗰啲中学教科书。 嗯、 中学教科书有一次咧，我 check 过啊，其中一条选择题咧，少到碌地噶。 系啦， 点解共产党倒台咧？佢系因为中国人民咧支持马列毛主义。我话你唔捻系啊？喂，嗰阵时候更加多文盲啦，系嘛？ 系啊， 咩系马列毛啊？我而家都唔知 道。系咯，而家我哋你问香港啊，七百万人啊，大佬起码都有六百九十万人啦，唔识咩个马列毛啦，阿哥点样拥护呢个马列毛主义啦？嗰啲唔好睇啦，嗰、那个选择题，就算你点样剔都系弯噶啦嗰条。喂，第一，你喺军事上，你因为由于打日本仔，俾咗个空间共产党嘅发展嘛，系、咪？即係所以當年你老毛咪多謝呢個日本首相 啊，要 啊， 係嘛？多謝日本人，喂大佬全靠你咋，我哋嗰陣時候換翻個空間翻嚟，係嘛？同埋老實講，佢嗰陣時候口號上講抗日咋，邊有抗日㗎佢？嗯系咪？佢嗰时候咩第八军系嘛？ 佢唔系佢唔系八路军同埋新四军， 系啦，系嘛？边有抗日噶？第你因为咁样， 唔系佢口讲，系咁七分，佢个七分抗日， 就 三分自己嗰个抗壮大， 调翻， 但系其实调翻，唔系可能唔系 九分算， 可能九一 十分算， 一分抗日，九分壮大， 唔系当年啦。你话因为当年即系西安事变焗到即系呢个蒋介石夹硬都话要走去抗日，咁但系当时喂你自己执政者，你唔抗日搞乜鬼啊？你仲自己人打自己人啊？先安內，然後讓外，唔、可能噶嘛！ 你但係嗰陣時共產黨細啊嘛，廢啊嘛，嗰陣時管治緊唔知一百萬人口啫嘛。 唔係啊，唔係啊， 嗰陣時候已經係二萬八千係長征噶啦。 係啊，即係走佬啊嘛，比較 係啦，走曬。 其實我覺得應該係剿咗共先嘅。 唔系， 我都觉得 真系好弱啊嘛！嗰阵时共产党 嘥气， 但系你睇国内嗰个民意， 你呢啲嘅系情义结嚟嘅，你对共产党憎恨嘅情义结嚟嘅。就算啊，当年啊，你真系成功剿完共之后，你估冇第二个共产党会上？ 诶，有啊，咪嗰啲军阀咯。你剿完共之后，嗰啲军阀都系咁 嘥气啦。你无论当阵时嘅国民党，当阵时嘅军阀，其实同而家嘅共产党有乜分别咧？ 都是契弟嚟嘅啫嘛。你有秘密警察，你嗰阵时候，你记唔记得嗰阵时候嗰个叫一个秘密警察个阿头系嘛，专系走去喐嗰啲油噶嘛， 即系大粒嗰啲 系嘛，大粒啊！ 大粒咧，大粒咧，佢嗰个军统啊嘛，即系做嗰个秘密暗杀咯，即系主要嗰阵时讲咧叫做蒋家天啊，陈家党啊嘛，即系陈立夫、陈果夫咧系好中意咧做秘密暗杀噶嘛，因为阿蒋介石 俾国民党暗杀死咗， 蒋介石都系嗰个点样上位都系做暗杀噶嘛，蒋介石， 所以你当年老毛咪就系醒咯，统一战线，瑞士我们的朋友，瑞士我们的敌人，你界定清楚先。他咁拉拢啲民族资本家，拉拢呢啲知识分子。其实当年如果真系选举，尤其是喺战后嘅时候，除咗话即系头嗰几年国民党有机会赢，因为战即系抗战胜利之后，真系选你都输俾共产党啦。当年共产党噏嗰啲口号几捻漂亮啊，大哥。再加上苏联 back up 佢。 系啦系啦。而国民党拎唔到美帝 back up 喎。 唔系，而美国后尾系对阿蒋家王朝系失望㗎嘛。 梗系啦，大佬我俾一亿你，你立咗9000万，点解落袋？ 跟住啲钱系未离开过美国，自己喺美国嗰度炒地皮喎。以前有宋子文嗰啲啊，系啊，系支援佢哋重建嗰阵时候咧，嗰啲钱咧，即系美帝支援佢嗰啲钱咧，其实系未离开过美国本土噶。 你 佢喺里面自己炒地皮噶。 所以香港嗰啲或者系而家依然系国民党嗰啲友就喺度赖美国佬。我系美国佬，我都识同你计啊哥。我俾嗰啲军事援助你，一来你系打仗又渣。二来就是你全部在中饱私囊，我还给你。当然共产党哇一鼓作气立了即是东北，因为苏联那时候先入东北的嘛。 是是是赶走日本。 是吧，赶走日本的时候立了日本的军备就给了共产党。是吧，跟住就喺度反击过去，三大战役，包括淮海啊等等嗰啲战役。 最主要嗰、那个转捩点啊，东北军事点解可以屹立住咧？就系、是、阿林彪指挥个四平街个战役啊嘛。咁你啲网友自己可以睇翻啦。系四平街本身咧，阿老毛咧就系、是、叫佢退落嚟定系点样嘅？跟住林彪佢系改变阿老毛嗰个策略，自己私下改变阿老毛嗰个策略，后屘控制住嗰个东北啊嘛。 但系东北一直嘢， 但后屘就咁啊控制。 唔系，但系你从军事嘅角度咧，其实国民党都系即系唔掂噶。第一，因为你要立翻。即系日本仔走嘅时候，你立翻嗰啲主要城市， 系 咁你啲军队就一定系会散噶嘛， 系啊， 系咪？共产党就系我哋偏于一偶，系咪？我都系喺我哋个井冈山嘅地盘啫。 同埋嗰阵时抗日咧，国民党系将啲军队去晒西南边，即系俾共军打入嚟，佢一路缩到西南边。 咁而家你要 东北系同西南 好远噶， 完全系开唔切。但系共产党就系东北谋噶。 你而家要散翻出去，立翻嗰度，咁你咪成个 够快， 完全嗰啲军队散晒咯。第二，你都打咗八年抗战，我做军队我都谢啦， 谢晒啊， 仲同你打，同埋。喂，共产党啲口号唔系错噶，呢一节真系要帮共产党当年即系夺取政权嗰时候讲，大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去讲先噶嘛？ 系 你叫嗰啲国民党打八年仗嘅人再继续同你打，同埋加上周生头先你讲啦，喂，大佬嗰啲军阀 仲可以选举做埋副总统噶， 唔系嗰啲军阀 系 从此嘅 你系自己鬼打鬼 啊，自己的系军队又唔差打， 系啊， 你又叫我 晒啲军阀去打。 系啦系啦，共产党 嗰阵时好乸， 嗰阵时剿匪咧系中意用军阀嚟剿匪，唔中意自己出噶。 唔系，同埋你再翻翻转个问，唔好净系讲军事，你基本上你成个即系喺接收沦陷区之后，你嗰个成个经济政策都系垮台啦，民不聊生啦，你点可能有人民会支持你？你嗰只系共产党，只系靠打仗赢咩？ 系，唔系我其实觉得打仗，我琴日同你夹。同你哋夾稿嗰陣時，我都講打仗唔係最重要，係佢其實個民心係失咗㗎。 喂，當年如果你真係1949年，真係全國選舉嘅話， 都共產黨贏， 都係共產黨贏啦。 唔使打都係共產黨贏。 幾撚漂亮啊！毛澤東嗰啲口號，大哥係嘛？搞全國政協嗰陣時真係 OK 㗎。係 啊， 我喺度想像緊，如果我生於喺嗰個年代，屌我都會 你都會揀共產黨贏啊嘛。 咪係咯，屌！激进啊嘛， 唔系同埋够普世啊嘛， 佢全部讲紧普世价值噶、啊，直接选举啊，多党政治 咩、 啊、 可以解决呢个中国人民咁多年嘅历史问题就系民主咯， 啱啊， 屌， 唔系佢打倒嗰几座大山我都同意噶， 系 咪资产阶级系嘛，你啲地主大佬垄断晒所有嘅地方，我边个地方耕田，我啲农民系嘛， 打到资产阶级，我同意，打到呢个封建主义，嗱连埋啦，系咪？ 系 打到帝国主义，咁啊我都赞成喎。 系啊系啊， 喂，三座大山我有乜问题啊，大佬？我仲唔系加唔加党扑街？ 嗰阵时都系， 我实加共产党啦，三座大山我都到而家我都反对啦。 唔系，同埋当阵时咧，佢哋系国民党嗰阵时候咧嘅四大家族啦，特别系我哋叫做即系蒋家天啊、陈家王朝嘅时候咧，即系陈立夫、陈国系咯，孔家同埋宋家嗰段时间咧，喂，佢哋咧基本上系侵吞全国个资产落咗自己个家族嗰度噶嘛。 系 嗰阵时，譬如金元券嗰阵时，特别系嗰阵时四大银行咧，依家譬如我哋嘅。而家中国嘅四大银行系 中国银行有份， 中国银行啦、工商银行啦、建行啦，可能包括呢个人民银行啦等等。当阵时嘅四大银行系中央银行、农民银行，即系以前冇农业银行噶嘛。 嗯， 咁农民银行咁主要喺农村嗰度啦，交通银行同埋呢个中国银行中中交农啊嘛，中国银行中央交中央银行呢、這个农民银行同埋交通银行啊嘛，喂。四间银行啊，都系有发钞权咧，都系即系发钞个国家发钞嗰、那个发钞权咧系发币嚟噶嘛，跟住佢哋 control 发币同埋金元券，但系佢哋四大家族咧系 control 住坐住嗰四大银行噶。 哦，其实嗰阵时佢有个法令嘅，因为嗰阵时系用法币咧， 系啊， 但系因为佢抗战嘅时候，穷啊，又不断印银纸， 系， 跟住咁唔够钱使，又继续印银纸， 系， 咁喺抗日前同抗日后咧，嗰个法币嘅币值系争咗400倍嘅， 系， 你有冇睇到嗰啲电视啊？ 系。 即系而家喺度，即系耻笑国民党嗰啲咧。当年咧， 嗰啲相系咪啊？嗰啲银一叠叠拎啲钱嗰啲。 唔系，有一张相系有一个人力车夫推住一个 人力车夫 推住一个阿叔，嗰、那个阿叔咧就系即系着住嗰啲即系长衫马褂，你坐喺张人力车夫嗰张，成身都系围住啲钱噶嘛。 系啊， 嗯， 系嘛，即系大成代展出街噶嘛，大佬，即系我又唔买包米嘅啫。 嗰啲系法币定咩嚟噶？定系 唔系金元券嚟噶啦？已经 法币系咩？嗰陣時法幣冧咗，諗住起金元券噶嘛？ 金元券嗰陣時 suppose 係個價值高過法幣噶嘛？ 係啊， 但係後屘係變咗唔知法幣嘅萬分之零十萬分之一。 所以咧係成袋成袋錢，即係你講成桶成桶。 咁啊，好似而家嗰啲 中 巴部位嗰啲， 係印一邊嘅， 係 冇時間印埋另外一邊啊。 係 咁慘， 要趕住出嚟啊嘛。 咁我有冇抄嗰啲咯？ 唔係嗰陣時唔緊要，因為嗰啲錢咧係唔會睇你逐張逐張睇，冇時間嚟稱噶。嗰陣時咧，同埋咧，法幣嗰陣時出之前咧， 金元券定法幣啊？ 即係金元券咧印出嚟嗰陣時候咧，佢係佢幾大家族咧係將嗰啲嘢全部係啲嘢收歸國，又係國家專利㗎。 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嗰啲物資 嗰 啲咧， 佢將嗰啲民間儲咗嗰啲外匯啊、金銀財寶係要收翻嚟，跟住換嚟換金元券㗎。 係啊， 佢收啊收咗黃金1,660,000啊，白銀啊一大扎㗎，港元都有8,732,000。 所以。 收晒民间嘅钱换金元券， 唔好话军事上你系战略嘅失误，其实嗰啲都系湿水。 呢、這个其实民间先最重要， 你系失民心，无论喺经济、民生同埋政治上边、 嗯， 即系头先我哋讲大粒嗰啲、 嗯， 大粒嗰啲、嗯，即系你咁样嘅秘密警察，万一多都系嗰阵时候俾佢 系啊暗杀死 啊嘛，系咪？大把知识分子俾佢喐啦，一系就坐监。系咪一日就喐？喂，你喺政治、经济同埋社会嘅民生上边，都全部系失民心。 系啊，喂， 你系当年喺共产党，即系喺中国大陆嘅人，你都拱国民党落。 唔系，同埋阿土军时候咧，佢系印银纸咧，你都唔紧要啊，乱印银纸都唔紧要。佢各行各业咧都系四大家族咧垄断晒，然后咧知咧嗰期咧，即系知咧你会狂印银纸咧，佢先咧囤积晒咧嗰啲物资咧响。即係佢自己嗰度賣出去， 嗯， 咁當個日銀紙倒撚出去市面嗰陣時候咧，你咪會有通脹啊嘛， 嗯， 跟住咧佢咪再還翻俾你，即係佢再啲物資你咪賺最多錢咯，然後再佢攞嗰嚿錢咧嚟填翻之前嗰啲債咯，咪攞通脹嚟將自己嘅國際減曬咯。咪咁样咯，有啲钱啊自己落晒咧，剩翻啲钱落四大家族分咗佢咯。 有啲权贵咧，个四大家族好黑人憎。嗰阵时金元券法咧，系咪会没收嗰啲外汇啊、金银财宝嘅？咁一般民众听话啦，但系嗰啲有钱都唔听话噶。仲有嗰啲国军嗰啲将领，我辛辛苦苦先赚到啲几百两金，你而家就话将佢变做啲一文不值嘅金元券，用枪打死你噶啦、 啊！ 即系唔肯听话嗰啲将归军阀啊，或者嗰啲大家族系唔会同你换，就自己照收埋啲金银钻石，但系民 民眾就唔俾收喎、啊。民眾嘅話就要收，如果唔係捉佢坐監。 咪所以嗰陣時候，我諗有好多中國人民，我諗嗰陣時候有啲訪問都係㗎啦，講啦，就話日治時代日本仔都冇我咁慘啦。 係。 即係佢嗰陣時候已經對過一次㗎啦，對嗰啲日本仔嗰啲咩 軍票， 已經對過一鍋，已經係蝕咗本嘅。屌，大佬你國民黨執政，你仲要我對多鍋？ 係啊， 係咪啊？我仲支持你啊，哥，係、咪？即係所以有啲人即係重温呢一段歷史嘅時候，我記得我有一個同學啊，佢曾經咧俾咗套書我，就係、叫《蔣介石與毛澤東》。 嗯， 其實即係比較喺佢個發展個歷程裏邊，佢曾經講句説話令我好深刻嘅印象。唉，如果當年。即係如果唔係即係毛澤東當權嘅話，即係今日我哋今時今日即係香港人好，中國都冇咁慘啦咁樣。我話屌嘥氣啦！我話你真係去 review 下當年嗰個歷史。 係冇錯。 屌佢根本你係生喺嗰個年代，你都叫國民黨落台啦，哥係嘛、嗯？你唔好攞而家今時今日嘅中華民國喺台灣嗰種民國嗰、個國民黨嚟比你而家嗰個都契弟啦。嗰陣時嗰個咪更契弟 嗰個真係好契弟啊！嗰陣時嗰個 即係同共產黨老實講有得比， 差唔多啊。 五十步少一百步， 啊、 隨時可能係一百步添， 係啊，差唔多， 係嘛？即係共產黨仲要講係意識形態，仲係話為人民服務， 嗯、 即係佢仲有啲口號喺度、 啊，好似冇喎國民黨啲口號， 國民黨冇啊， 又係咩普及選舉嗰啲咯， 係啊， 但係個選舉就都 OK 嘅，但係又搞到李宗仁， 唔係佢真 係做埋國民黨。国民党总统逼阿蒋介石下台 嘛，但系佢系揾呢个行政会啊，军资宣科啊，系 行政院， 行政院啊，佢架空个行政院啊，令到呢个总统啊调唔到任何嘢，特别系钱嗰方面调唔到啊， 系啊，唔听话噶， 系啊，佢要调钱落去咧，系出粮俾嗰啲国军咧，系调唔到噶， 咁大镬， 跟住咪俾人哋喺度呕咯。 系啊，咁最大镬就系李宗仁上咗台之后，佢又谂住同共产党谈判啊，又一大扎，但系搞唔掂，搞咗几个月之后就走佬去美国咯，跟住唔捻翻嚟咯。 有， 跟住留低个烂摊子俾蒋介石复出嘅时候，但已经俾人打个派。 唔系，跟住咪走佬咯， 走佬。 咁但系临走嗰阵时咧，蒋介石咧就李宗仁讲起李宗仁 系啊，呢条 讲起李宗仁贵系咧。咁李宗仁不得不讲呢个白崇禧嘛， 是 即系我哋嘅网台嘅神阿萧生嘅前女友白姐姐嘅 亲 戚，系真系噶， 真系啊， 子 亲戚 啫，笑啫， 白姐姐个亲戚，咁啊李宗仁嗰阵时咧，阿蒋介石临走叫阿李宗仁跟佢啦，唔系即系阿白崇禧跟佢啦，话喺历史 走去台湾嘅意思， 系啊喺历史氹佢。喺历史上面咧，我同你咧个合作个结盟咧系未输过，咁所以我哋不如未来再嚟一次合作。 但系嗰阵时系不密啊嘛，咁而家 唔系跟得住咧，佢一跟住台湾扑街啦。 点解啊？ 跟住俾人哋成 软禁， 软禁咯，跟变捻咗赵子阳 啊，发骨仔嚟噶嘛，贵系而家系贵系个地盘，你共产党收咗你又冇军队，啲军队变晒，得系啲军阀冇晒，扫冧晒，佢唔搞你咩？ 唔系啊，土哥其实想问你嗰个问题系。当日咧，国民党咧，即系佢，譬如四大家族嘅好，即系特别系蒋氏为核心嘅四大家族咧，垄断各行业咧，控制个民生，民不聊生咧，其实同依家我哋中国面对嘅问题系太子党系垄断各行业，系啦，垄断各行业 ，more or less 噶 ，more or less 噶， 咁可能啲人系连一餐温饱或者嗰、那个生活上面觉得系，譬如依家点解啲楼咁贵啊？咩狂印银纸或者要保持一个高地价政策，系、高地价政策令到个拍地咧，那個成本咧可以嗰、那個即係拍地嗰個收入咧高啊嘛，咁可以填翻嗰啲地方債咧，所以要保持成日咧中國係 高地價政策。 其實關唔關事咧？ 嗱，國民黨同共產黨嘅管治咧，雖然係有相類似性質上邊，但係個問題咧，共產黨係 prudent 啲嘅，佢啲 political manoeuvre 叻啲。 嗯， 如果唔系都唔会使咁多钱嚟做维稳费啦， 嗯， 差唔多追得住呢个解放军军费咁滞， 过咗啦，之前过咗， 喂大佬又过之而无不及啦，喂佢个 political manoeuvre 系叻好多嘅，即系国民党就系屌我家天下，我有军队， 嗯， 又唔知自己系屎嘢，咁你咪落台咯。但系共产党佢而家能够仲继续苟延残喘咧，某程度嘅原因就系佢识得利用呢啲咁嘅政治手段。因为话晒佢都系真系马克思列宁啊，佢啲落嚟噶嘛， 嗯，好多苏联留学噶， 即系你 浸过咸水， 就算你唔好理佢信定唔信啦，阿哥，佢求其用一两条一两成嘅 即係 maneuver，你都可以解決部分嘅問題啦，係咪先？所以佢能夠走苟延殘喘，某程度上有道理噶。國民黨就係完全根本好似反智咁，唔識字咁， 佢好似從來唔喐咁噶， 好似李自成咁，大佬洪秀全咁，係咪差唔多啫嘛？係咪？好彩就有到三民主義，即係借孫中山， 係啊係啊係啊， 三民主義係左抄右抄嘅，你都知啦，係咪？係 啊。 三民主義唔係左抄右抄， 絕對 抄㗎抄㗎。 我哋分析一下啦，還用咗少少時間。民族、民主、民權。 喂，佢民族主義嗰下先好啊，好笑。 佢咪就係 of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and by the people。不過咧，佢就即係將佢拆開咗佢。係 啊。 咁民族就因為佢推翻滿清咧，即係佢作為一個口號啫。 唔係咁，但係 凝聚群眾一個力量啫。 但係個民族咧， 搞族群主義。 佢嗰陣時候咧，要推翻滿清。 就 恢復中華， 係啦。 但後屘如果你推翻滿清咧，滿清以前咧打落嚟好多嘅疆土咧， 唔係中華民族嚟㗎。係 啊，你冇撚咗㗎喎。係 啊， 你咪東北三省。 係啦，係啦，係 冇 咗 先。 唔係，所以共產黨 你內蒙、外蒙， 佢所以佢後屘咪用三民主義咯。係 咪新疆、西藏冇曬先？ 係啦，佢講恢復中華，咁嗰啲唔係中華啊嘛。係 啊， 咁搞族群矛盾啊嘛。 孫中山咧，轉態咧， 係啦，後屘轉態啦。 鬱敏教主咧，一 Q 讓，發覺咧，哇！屌，我版圖細撚曬，變翻明朝嗰陣時唔對路喎，成個海棠葉冇 Q 咗喎，唔得，一個180度轉，由呢個驅逐胡虜恢復中華，變咗做咩咧？ 三民主義 五族共和嘛， 我啱啱想講， 冇錯， 五族共和， 哇屌，即係你呢下轉 頭先屌完人哋拍腦定咩，而家就話共和， 係 啊，係啊，喂，即係等於。当日支持社民主义，可以180度扭转本土优先。 喂，讲翻三民主义，民主系咩啫？咪即系选举啫嘛，系咪？即系佢将三权分立 ，check and balance of power， 加多两样嘢，就屎忽痕啊！整个监察院， 同埋嗰个考试院， 考试院，因为佢成日都系话即系科举考试， 佢抄翻少少中国嘢入去啊嘛，加啲中国特色嘅民主主义啊嘛。 大佬读医嘅啫嘛，个鬼知嘛，咪照抄嘅 吓。但系跟住佢其实唔系好受过呢、這个西方教育好多，譬如西方嗰啲咧，佢其实系有个政党制，佢其实系个政 噶，一直都 唔系个政党咧。佢其实个教育咧，佢系唔需要搞科举或者搞咩考试 监察院同考试院， 唔使搞呢个考试院嘅。佢其实系入啲学生咧系入去各间大学咧嗰边读书，咁读书咧，然后咧个各个政党咧，譬如美国嘅民主党、共和党，佢入到去摆 proof 嘅，即系入到各间大学摆 proof 系招收， 系 招收呢、這个个大学嗰个精英嚟嘅，咁唔需要经过考试。 其实呢而家嘅中华民国即係台湾啦、啊。即係已经觉得考试院同监察院我领够㗎啦。 係啊。咁因为呢你始终呢你有个咁科举嘅余毒喺度呢，你其实系个人呢，因为佢有一个向上或者从入市啊，我哋叫中国人叫入市呢，即係做官呢个渠道啊。你其实呢你系唔需要咁有民主嘅理念㗎。 因为公务员啫嘛， 系啊， 公务员啫嘛， 我直接咪经过考试院个制度，或者以前经过科举嘅制度，我都可以做官啦，系唔需要经过政党，唔需要落区，经过民意嗰种洗礼，唔需要知道咧，即系 marketing， 唔需要知道 list， 只要需要个考官嗰啲题目， 唔系佢有一套嘢喺当年嚟讲咧，奇货可居嘅，应该咁讲，即系例如佢话讲军政、训政同埋宪政嘅阶段， 系啊系啊， 咁你老尾咁几时系真系宪政啊？饮你噏嘅啫嘛，蒋介石咪就 有啊有， 咪透呢啲桥咯， 噏咗 啊！而家系军政嘅时代，因为而家啱搞完革命，咁我你可以十年、廿年、卅年都得嘅，你训政，你训到天光都得嘅，大哥系咪？咁所以其实佢嗰套嘢，即系国民党抄一半唔抄，即系抄外国抄一半唔抄一半，中意就攞嚟用，其实共产党都冇乜分别啦。同埋大家都知道，国民党同共产党嗰啲以前系 friend 嚟噶嘛， 系 啊， 兄弟嚟啊， 仲系亲兄弟嚟嘅。即系共产党员可以用个人身份入国民党， 唔系啊，其实你 即系萧若元同黄老邪咁嘅啫嘛，以前 喺广东省 嘅大佬。系咪啊？突然间反面咁咪你怼我怼你咁样啫嘛？咁咪嗱呢啲咧就真正嘅大中华教啦，因为根本系中国人嘅基因嚟噶嘛，呢啲系小龙 DNA 嚟噶嘛，大佬 咪就係即係阿陶傑啦，媽嗰啲咯，全部體現曬出嚟噶啦。 嗯，借古奉今， 借古奉今啊， 係咯， 下一節再翻嚟。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三晚九点至十点，陶君衡、阿龙、Anthony、大军阀 嚟到呢个大军阀嘅第三节啦。我想问阿土，其实一个问题啦。阿土啊，其实系第一、第二节我哋总括咗系苏共军事嗰个倒台军事个经历啦，同埋第二节我哋总括咗以前国民党响大陆嗰种经历啦。咁其实系我哋其实而家睇翻，其实系中共咧，其实好多嘢都系行翻旧路嘅。 嗯， 其实真系历史在烧嘅。咁其实咧，唔系我其实我想问翻， 即系文化决定论。 系咯， 即系 DNA， 唔系唔系 小龙经济 DNA 都好咧。其实好多嘢其实系你嘅一个历史嘅对照面咧，即系譬如我哋以前读中国历史咧，系唔同嘅朝代跨代，其实系大家嗰种系倒台或者失败嗰阵时有种相关性嘅。 唔系嗰个 process 嘅兴盛衰亡， 系啊，佢其实系大家有种相关性，就系 even 今时今刻，譬如阿习近平佢系。成日係叫我哋即係叫佢哋黨個黨嗰個系統咧，係要檢視翻係檢視翻係蘇共倒台嗰陣時嗰個經歷咧，甚至乎有個中央研究院係揾嗰個之前寫緊呢、這個幫阿胡錦濤寫科學發展觀，同埋幫江澤民啊寫嗰 三 個 代 表嗰陣時嗰、那個。學者啊，王沪寧啊，坐緊嗰個中央研究院，但近期咧，佢都係叫佢集中係研究係蘇共倒台嗰陣時嗰、那個，佢因為佢自己其實都有啲驚咧，佢依家其實佢可能喺緊呢個戈爾巴喬夫嗰個時代啊，會唔會係因為咁樣，佢如果唔改革會倒台，或者係總括係大家嗰個原因，咁 所以。我覺得呢啲咁樣嘅研究或者咁嘅分析其實冇意義㗎，即係對問題你就係睇人民同係政權嘅角度啫嘛。政權梗係想自己千秋萬代啦，永遠執政啦，係咪？咁但係同人民嘅角度，我有乜所謂啫？邊個得我咪揀邊個咯，哥，係咪？我使乜？我點可以相信一批人或者一個人係永遠做明君㗎，哥？咁你同教主同信徒有乜分別啊？唔係信徒咪就係咁咯。不要问，只要信啊嘛，佢永远都系正确噶嘛，永远都系真理，仲劲过我哋天主教咁就系，大佬，咁你好大镬噶。 咁你其实信唔信咧？真系譬如我哋中国人咧，佢其实永远都系祈求一个明君噶嘛。 信，梗系信啦，因为你 performance oriented 啊嘛。 系， 因为你只会系 performance oriented 嘅，你就话我唔理你点样去产生出嚟，我唔睇个 input， 我都唔睇个 process， 我就系睇个 output 啫。你 output 經濟發展好嘅，即係大家均富嘅，算啦，我就支持你。咁但係個問題，你冇個制度嘅保障嘛？當有一日你搞唔掂嘅時候，咁我揾邊個大佬？你繼續會鎮壓嘅喎，你繼續利用你的軍事嘅喎，繼續利用你嘅即係秘密警察嘅喎，繼續喺度鉛制我哋嘅自由嘅喎，我連聲都冇得聲 ，at 都冇得 at 嘅喎，我想換人都冇得換嘅喎。即係民主制度，其實啲人係完全誇大咗佢一個好處，就話佢可以即係萬靈丹嚟噶嘛。 嗯， 係啊。 冇人话过俾你听系万灵丹，大佬。不过问题就系我需要嘅时候，我可以换人咋？我唔拉住嗰条友，我可以换人咋？ 防黑阿土呢个讲法系咪即系民主就并唔会选到明君，未必可以选到明君出嚟，但肯定可以杜绝到最差嘅人。 有啲人嘅讲法就话民主嘅制度选嘅人出嚟咧，其实系即系傻仔嚟嘅，蠢仔嚟嘅，识走遮面嘅人嘅啫。冇人话拣最叻嗰、那个，边有经济学奖或者系诺贝尔奖得主人？是选到总统的那些人是要讲真话的嘛，他不会包装的嘛，我说那句那句咪周围得罪的人，你怎会选他啫、 即是请 sales, 请演员。 你找 sales 啫嘛，所以那时候那些有个笑话。 他是列根做演员那些 话。列根上到台咯。是不是几型啊，是不是又高大大讲嘢又好听，那你咪喜欢。但是问题就是在一个这样的制度里面，其实所谓的国家元首总理又好总统又好，基本上他都是作为一个即系凝聚国家嘅一个标志同嘅力量嚟嘅啫， 系咪先？咁、我哋揾明君做乜春嘢啫？香港人都一样有呢一个嘅小龙 DNA 噶，一样有呢一个嘅大中华嘅情结噶。就系、是、你谂下，旧年即系再前少少嘅时候，即系梁振英出嚟嘅时候，咪50%嘅支持率， 好高噶。咪当时香港特别系唐英年好多僭建嗰阵时候咧，当阵时系极多香港人系，如果你下一天咧。特首选举呢好真係当时你感受到个民意啊，即係唔係夸张啊，我即係唔係好似阿42啲节目要奶，我唔需要做呢个 AI 咁但当时你自己即係好客观嚟讲呢，香港人当时个民意真係倾向梁振英㗎，佢觉得係佢係一个 喂刘梦红咪爆咗出嚟囉，刘梦红俾条桥强嘛，佢基本上係其實除咗喺民主或者喺中國問題上面，其實佢講嘅嘢同香港嘅反對派係冇分別㗎嘛，講緊公屋啊，講緊啲地產霸權啊，講緊貧富懸殊啊，周圍喺度做緊呢啲動作，又搵咗 Sogo 陪佢去睇嗰啲即係貧民嘅地方啊，睇下啲板間房啊，喂，佢完全係用西方嘅選舉方法等你啲人被誤導，不過香港人又好鬼戇鳩嘅，係咪？選完唔夠一個月都後悔㗎啦，大哥，係咪？不过问题咁样，后悔都唔紧要。你有个制度真系讲佢落台嘛？呢个先至系重点啊嘛，系咪？ 唔系我跟住我其实想回翻呢个第一二节咧，你信唔信啦？中国咧而家即系中国大陆系面对于咁融融烂烂嘅嘢啦，即系个制度上嗰种腐败啊，即系个官僚架构啊，个官僚好糜烂啊咁样。咁你信唔信系？其实最主要问个问题是唔响个政治改革可唔可以继续苟延残喘落去，或者是会唔会出现咗令嗰个明君是可以令到佢苟延残喘更加延长落去呢，直住一即嗰啲 中兴之君。 冇错啦。 水晶球就冇啦，但是呢就孙中山唯一句说话讲得啱嘅就是民主潮流浩浩荡荡嘛。即系你真系顺之失昌，逆之失亡嘅。你冇可能，你冇可能嗰个咁嘅政权，你挨到咁耐嘅。不过问题就系社会科学唯一佢唔系纯科学嘅原因，就系我唔能够判断到几时啫嘛。但系你呢个种子一定系播紧嘅。即系如果你对中国有信心嘅话，你对香港都仲有信心嘅话，你就会觉得嗰个种子系不断喺度播紧。大家因为喺嗰个 interaction 嘅过程里面，社会科学其实讲互动啫嘛。你同当权者点样互动，当权者同当权者之间点样互动，喺个过程里面咁几时会出现嗰样嘢咧？咁咪等我契机咯。 唔系咁，如果我企喺呢个亲中派或者即系老共或者建制派嘅所谓嘅学者嘅立场，佢通常会同你讲佢几个问题嘛。我国家里面呢有8000万嘅共产党员，基本上如果你从个社会科学你冇可能推到我，因为全国嘅精英都纳入我嘅党务嘅系统啦。 屌，咁当年国民党嗰啲精英就全部系纳晒入佢嗰度咯。屌，咁跟住咪有一个民进党出现。 系啊，咁如果你又从个社会科学嘅话个角度 嚟睇，讲中国人呢啲咁嘅性格， 系 真系能够和平演变嘅时候。屌，我就唔会认自己曾经系共产党啦，但系嗰个负债嚟噶嘛，而家梗系认啦，原只草啊嘛， 原罪啊， 系嘛，好简单嘅道理啫嘛，即系以前好多人 power of to be 系社民联嘅会员嚟噶，系嘛，当人民力量出现嘅时候，啲人都 power of 人民力量噶，系咪？ 咁而家 又再 power of 呢个热血公民噶，但系当呢啲全部冧嘅时候，你边个会继续坚持咧 ？No， 呢个系香港仔嘅性格嚟噶嘛，中国人嘅性格嚟噶嘛。西瓜是靠大边，系咪啊？到时唔得嘅时候，我梗系唔会认自己系共产党党员啦。系啊，嗰个时候戆居，话 B 哥系咁两我叫加入嘅啫。其实我都唔系好想，梗系咁讲啦。即系革命成功嘅时候啊，真系和平演变嘅时候啊， 分一杯羹噶嘛嘢。 嗰啲系原罪嚟噶啦，变咗。所以你唔使担心咩8000万党员嗰啲嘥鸠气嘅，嗰啲咁嘅嘢系嘛？ 咁啊，我跟住我其实再想问你个问题咧，咁因为个8000万个党员，即係佢其实有全国上好多嘅资源啦，佢有晒啲学者帮佢去研究过往，譬如我哋第一第二节讲嗰啲嘢应该佢哋一早都研究咗啦，譬如苏共点样倒台，国民政府点样倒台，佢有啲contingency 嘅嘢呢，即係有啲可变因素嗰啲嘢会发生嘅因素令到佢会倒台嗰啲嘢，佢 suppose 系佢咁多嘅研究咁多学者，咁会即係同啲阿爺会系 講㗎嘛，係點樣我杜絕呢啲嘢呢？咁會唔會咁樣令到佢條命會再長啲呀？ 唔係，我覺得佢現階段個命係會長嘅，但問題係長到幾耐呢，就係一個好難判斷嘅問題，呢個冇人可以講得到。問題就係我哋點做嘅啫，你點喐佢嘅啫，係咪？即係你唔好講美國點做啦，即係阿爺最驚美國㗎啦，係咪？其實最驚鬼佬啫嘛，紅蘇綠瓦嗰啲，其實佢哋嘅 mentality 同啲義和團啊嗰啲冇分別㗎，佢最驚鬼佬啫嘛，最仇。最仇就係呢個美國人，係咪？ 所以咪成日話要打日本仔咯， 係嘥氣啦。 因為 打呢個扶桑小國， 打日本仔其實都係轉移國內問題嘅一個， 冇錯， 一個內政嘅方法。係 係係，呢樣嘢我之前嗰啲節目同埋阿土嗰陣時節目都講過， 我哋都係狂呼咗啦。即係你一定係以外交嚟即係解決內政嘅問題。 同埋第一節嗰個講法嘛 ，blame the West 啊嘛。 Blame the rest 咪一個最容易嘅做法，老實講，美國佬有幾多少影響力啊？美國佬而家都一窮二白，大佬仲要靠你買我啲齊券，係嘛？可以影響到到你咪影響咯，即係佢其實都係一個包裝同宣傳嚟，即係，哎，我哋支持普世價值，我支持所有地方都係民主，其實佢都唔係真心誠意㗎，老實講，係嘛？你信佢就即係 PK 啦，都係。 咁如果將佢個譬如其實係行翻以前，即係其實係蘇聯或者國民黨嗰陣時。軍統、中統嗰時嗰套係，即係將全國嘅維穩系統將佢特務化咁樣，係會唔會將所有嘅反對勢力係打壓於萌芽狀態？呢套又可以令到佢長命啲咧？ 打壓於萌芽狀態都唔係一個辦法嚟㗎， 越打越多㗎喎，有陣時有反效果㗎嘛呢啲嘢。 佢因為佢揸始終揸住佢全國嘅資源咧，咁特別係各每個角落，甚至而家上網上嗰啲角落，可能我哋做呢個節目都有阿爺嗰啲人聽緊噶嘛。咁其實佢係將所有嘢係特務化。咁其實係咪可以即係你要抬起頭，你個反對勢力開始承認啦，就會打壓或者將佢點樣個用個統戰形式將佢分裂。即係譬如當日嘅激進派嘅社民連，去到起緊頭五居公投，去到巔峰嗰段時間，就分裂啦。人民力量。响呢、這个 2012年立法会选举完咗之后， 跟住又喺度哇 三席 开始好犀利啦，又分裂，会唔会利用一啲统战嘅手法咧？ 唔系，但系你始终都系相信人民噶，即系当权者可以，如果自己能够 咯， 佢可以自己笼络民心，我使乜靠你个反对派分裂啦？你谂下，打句问句，计翻条数。六四嘅黄金比率系冇乜点变过嘅，58-62，你仍然维持呢个水平里边嘅。即使你知道黄老邪系狗贼奸人，咁下次咪唔拣佢咯。萧若元系唔得嘅，或者何俊仁唔得嘅，你咪唔拣佢咯。但系你呢个黄金比率始终喺度噶嘛，咁你点样解决啊？你可以赢得一时，因为你可以拆选票借呢个机会， 即系佢用个 strategy 或者用个 tactic， 你可以赢一时 去扭个制度咪得咯。 你可以赢一时，但系你唔可以赢一世。你点样玩翻回嗰啲民心啫？你都冇办法噶，嗰啲人系憎你共产党噶噃，都系憎你中央噶噃。而家唔单止系憎共产党、憎中央，而憎埋你嗰啲内地嗰啲蝗虫。 系啊系啊，烧埋上去，唔关 咪烧埋啲人，系嘛？呢个我当然我都唔系好同意，但系个问题就系你越辣就越大镬，系咪先？ 反唔到共产党啊嘛，呢个实在冇。 咁其实系咪一定需要一个政治嘅改革做一个出气口呢？ 冇办法，如果佢能够系做得到呢个政治改革嘅话咧， 即系共产党 啦，系即系你自己喺度成日讲嗰啲嘢，自己喺度讲完唔算数嘅， 系 即系佢老实讲，佢搬龙门嘅技巧都好叻噶， 系 咪？你应承过好多镬噶啦，回归前你又话讲人民主治港，因为要笼络你香港人嘅民心啊嘛， 系 啊，好啊，咁跟住一个屈美十，你又搞23条，跟住又话0708嗰啲， 玩个中联办系守龙门嚟啫嘛， 唔系你 三部曲， 你全部都弹票嘅时候，咁边个信你啊，大哥？系咪先？你咪而家搞到呢个阶段咯，又龙思琪，又自谂。是吗？你去到呢个阶段其实已经是很危险的啦。即是说你回归15、16年来其实是一事无成。仲夸张了。即是我们的年代搞政治的人都觉得唉算啦都没得揀的啦唯有一国两制啦。希望我们仲可以扮演一点角色就好似当年呢个康有为啊梁启超啊甚至洪秀全。 司徒啊。 那些广东人啊。 孫中山都係㗎嘛，都係個革命嘅基地都係嚟自香港嚟自廣東㗎嘛，我哋都係仲影響即係全中港嘛，影響13億人民嘛，我哋而家發覺都冇效呢個方法。咁你係咪要去到咁呢，即係大家切割呢，啊連自由行都唔俾你啦，啊你嗰啲人全部唔好移民啦，甚至乎講緊搞獨立，你係咪想去到呢咁嘅階段呢，唔係你共產黨自己揀㗎咋，你可以覺得700万人幾個求撚期啦，你撚得佢死啦咁樣。係咪，我而家有錢，我而家財大氣粗，我而家做暴發户，有得撚得嚟。但係去到而家呢個咁嘅階段，其實就已經係差唔多係爆破邊緣啦。 即係無論香港又好，譬如中國大陸都好，都其實都面對同一個問題嘛。即係even係有一個真係可以扭轉困局好似神咁樣啦。 眾慶之君啊。 其實係都是可能在一個現存的制度，甚至乎個官僚係逐層逐層，可能個貪腐已經勾結成為一個結構性一種慣性。 有一個人的分析咪係咁咯，佢話而家中國的政治或者經濟改革有困難，因為大家已經變成係既得利益嘅集團。 咁冇錯啦， 係嘛？你比六四嘅時候更差， 權貴經濟。 六四嘅時候你都有少少分化，甚至乎你知識分子都未撐你，因為點解咧？發覺佢哋待遇好差。咁但係後屘六四嘅教訓之後，我哋俾多啲。前嗰啲大學 教授，你當陣時，你六四嗰陣時，你嗰陣時都去過北京，你感受當陣時個， 唔係起碼你有 對有護照，特別係護照嗰陣時嗰種改革係點樣睇法咧？當陣時， 唔係你起碼佢，你覺得睇到新希望啊嘛？78年，三中全會之後， 係十一大，係 係咪？你會覺得即係中國隨住經濟改革嘅開放，都必不可唔走嘅就係政治制度嘅改革。 唔係當陣時佢其實 你都認為，即係嗰啲明君都覺得。即系我需要开放权力，我要下放权力啊！讲紧党政分家啊嘛， 系 系嘛，将嗰啲领导人嗰八老啊，全部顶晒上去，哎，你嗰啲咩中顾委嗰啲唔好搞啦，你唔好搞我哋啦，即系同台湾嘅万年国代一样啫嘛，都老人政治啫嘛，搞紧，即系你都依然会认为佢仲有个即系改变。 但唔系，但系后屘事实上系，譬如依家睇翻以前89年嗰阵时，你虽然睇落去系将啲老人家顶晒上去中顾委咧。但事實上是變得中顧委是一個政治局常委以上的機構，它事實上是一個是決策的機構來的，是決策它是點你們政治局常委是什麼，我上面中顧委什麼這個電視， 所以我一直不同意他的觀點，就是文化是救不到國的，文化是抗不到共的， 制度先是嘛， 沒錯，這個是違反我們讀社會科學的人的常識來的嘛，大哥，喂，你估美國人或者當年嘅歐洲人搞封建制度、走皇權制度，佢係因為文化嘅咩？佢係因為建立到個制度出嚟啊嘛，因為你制度係會互相制衡噶嘛，因為你相信人係 evils 嚟噶嘛。即係黃老邪嗰時候成日都講話相信制度嘅，屌佢最後自己咪搞自己變咗神權，係嘛？一樣嘅道理啫嘛。 咁但係推動制度嘅過程，即係譬如話你。搞民主革命嘅時候，你都有啲，都即係有啲人嗰啲激情、嗰啲熱情，都有個 文化 領導嘅， 你係有 文化， 你有文化制度本身係基於佢嗰種文化同埋嗰種生活習慣先至建立到出嚟。 唔係，你相唔相信一樣嘢先？如果你個能夠確立咗一個公平、公正、開放嗰個制度嘅時候，啲人嗰個價值、嗰個信念，甚至乎個行為模式。对嗰个问题嗰个认知其实都会改变噶嘛，同样道理，你话中国人唔捻得嘅，咁英国人摆呢个 ICAC 嘅制度都唔捻得啦， 系咯？点解又得？ 咁你又得咧？即系你以前香港都有，头先你讲嘅四大家族噶嘛，系咪？大家都系即系卖白粉，跟住就系收片噶嘛， 唔系中国四大家族， 你系咪因为 香港四大家族君子？ 你系咪因为觉得英国 办报纸喎？而家 英国人建立嘅制度嘅时候就点咧？我又唔信呢样嘢， 咁唔系，喂，但系我又唔同意你，因为当阵时个 ICAC 嗰阵时个年代咧，佢 suppose 系 report to 港督，港督嘅最终权，而港督咧，每次港督咧，换港督嗰阵时候咧，条友 suppose 系要翻去批薯仔噶，去农场嗰度噶 ，so 佢系完全系淡出于呢个地方嗰种政治嗰种影响力噶， 咁、 但系我哋今日个特首唔系。董建华仍然喺香港， 全国政协 仍然喺香港。 唔系，我讲紧系成个即系中国。 你嗰个假设性系 唔系？唔系，我唔系假设，我而系认为 佢其实 始终人嘅信念、价值、行为模式 都是同個制度有關 係。唔係啊，但係譬如而家 IC 個制度係離開咗英國之後，不折不扣係變咗。依家中國 蠶食緊 幾位嘛？ 蠶食緊嘛？你 係攞嚟佢其實唔係打反貪腐，係以反貪腐口號目的， 唔 係打 賺政治工具。 所以咧，你亦都係睇高咗英國人，即係英國人佢管治香港嘅時候，咁佢背後係乜嘢啊？佢背後一個民主政府嘛。 哦，又係制度。 你將嗰啲嘢全部抽空咗佢嚟講，咁啊，梗係講得掂啦。即係你。即係陶傑嗰個講法咋嘛，因為英國人唉佢有啲文化咩莎士比亞屌多鳩魚啦，同莎士比亞有咁關係咩你都人哋係建立到咁嘅制度，一個開放嘅制度，係有監察嘅制度，你先至殖民地會咁咋嘛，你唔撚講英國殖民地嘅時候喺印度點，你喺馬來西亞點，你喺南非點， 嗯， 喂你唔講嗰啲咁壞嘅例子，你就淨係講香港仲係佢最後一個殖民地嗰個歲月，佢仲係要 decolonization，要是主权回归要光明撤退的时候的岁月，他当然做得好了大哥，同埋他背后的政府是越来越进步的嘛，他背后的民选政府那个不是制度咯，大哥。 同埋当年全世界都夹住啊。 是咯，喂你抽空那些东西来讲，你当然继续可以在吹捧啊英国殖民地的管治啦，你试下问一下啲左仔啦，香港即是 好啊， 你个 friend42嗰個 friend 就係叫做咩鍾樹根嘛，你問下佢港英殖民地嘅時候點撚管啦、啊？佢喺六七年暴動嘅時候點樣鎮壓啲左派群眾啊？大哥， 嗰陣時警察個個都唔係華人嚟噶嘛，個個都係鬼佬，即係拎住啲棍見啲人又揼噶嘛。 冇，其實總括阿土咧，譬如講中國嗰邊咧，其實係你有冇明君係佢其實而家嗰個制度上面有啲其實改變啦。你 even 譬如阿習近平又好，或者康熙在世咧。你管中国嘅话呢，但其实佢係因为已经嗱，譬如苏联倒台，其实想总结返其实有好有唔好㗎，佢其实因为苏联係即係喺中共嘅立场觉得因为出现咗一个厌仔就要戈尔巴乔夫。 嗯。 咁所以呢佢就要将呢个党总书记嘅权力呢，即係譬如邓小平嘅年代呢，就将佢係分薄佢嘅。咁譬如以前呢，我想讲返个制度呢，以前呢譬如个党呢个最高领导人呢，譬如中共呢，嗰陣时你讲呢个七八年嗰陣时候，中共嘅党最高领导人呢嗰陣时就叫做中央委员会主席。咁后尾系胡耀邦系中央委员会主席有咩唔同呢，依家嘅党总书记呢佢其实系 等于行政主席啦。 唔系错。 因为你唔系你搞错咗啊！ 唔系，其实你错，佢系有中央委员会主席咧，佢有个最终嘅决议权同埋表决权嘅。 唔系，但 anyway， 因为老毛系主席啊嘛，因为呢个人曾经做过主席，我哋要永远留怀念佢。即系正如孟联七号波衫永远都唔俾人用一样啫嘛。咁呢啲咪系封建咯？ 唔系啊， 呢啲咪就 系 人治咯。 唔系，但系佢其实咧。是有一个最终的决议权，但是呢因为呢个权力太大，他得不到呢，因为他有最终的决议权呢，他得不到呢他监察他。即其实呢当年老毛即中央委员会甚至乎华国锋甚至乎华国锋转给胡耀邦的时候，其实面对个问题，喂如果我不是明君那怎么办，那可能是大跃进啊三面红。 喂老实讲 是没有人管制我。 从来都没有人。即是在现世代里面，真正是一个即是现代的社会里面，其实没有人相信明君。其实民主的政府里面，其实揀一个最蠢的人帮我做事情。不是需要一个明君，根本是没有明君。因为为什么大家都知道现在的社会的运作是很多东西，究竟经济发不发展是靠天时地利人和的。那个人只是作为一个代表，或者他保障哪一些人的利益，他有少少价值在这里，当然。即是说我是不是只是保障华尔街的利益，是不是保障 iBank 那些有的利益，一定还是保障基层利益，即是这个可以争议。 咦，是不是即是国际歌那段呢，即是从来就不求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 没错啊，共产党当年是讲得啱，马克思是讲得啱的，是不是恩格斯都是讲得啱的，大佬是不是 咁，但是现在他由这个中 但如果我相信一样东西，中国是靠一个契机，香港都是靠一个契机。即是你那个契机就能够令到个制度能够即是planted 喺成個嗰個社會裏面，即係你美國都係噶，你歐洲嗰啲地方都係噶，你嚟你法國，你都係靠一個法國大革命嘅啫。屌嗰陣時鬼識講， 即係自由民主博愛咩阿哥係咪咪又係君權神手咪又係講緊封建制度咪係講緊即係嗰啲貴族咪又係講緊呢個教會裏面有幾大影響力咁嗰陣時候唔係封建制度咩咁人哋法國人當年咪又係走出嚟走去喐佢嘅啫你相唔相信自己先如果你相信自己嘅話你更加相信人民你更加對人民之間係冇區隔而家有區隔㗎嘛我係香港人屌因為我嚟咗香港好耐因為我喺香港出世所以我有擁抱英國殖民地嘅價值錯我就話俾你聽錯嘅。嗰啲唔係英國殖民地嘅價值英國殖民地嘅價值其實都好契弟嘅嘢嚟㗎嘛大佬。係咪先英國殖民地嘅制度係乜嘢精英嘅教育。你連 Open U 都冇得讀啦你 Associate Degree 你嘅撚樣都冇得讀啦大佬。你記唔記得我嗰陣時候入大學大專嘅時候嗰啲阿 Sir 點同你講你100個人裏面是十条友可以读到 A-level, 十条友里面得一条友入到大专㗎嘛呢啲就叫精英啦。你係咪靠精英个管治先你嘈都冇得嘈啦嗰陣时候大佬你中五畢业咋嘛係咪你必要而家仲有一嘈啊大哥你係咪想要拥抱呢个咁嘅制度啊你係咪利用即係政府嘅諮詢架构啊屌咁英国殖民地制度就靠諮詢架构㗎嘛係咪英国殖民地制度就委任议员㗎嘛你係咪支持呢个制度先是 你咁所以啲 擁抱緊啲龍思琪嘅時候， 咁而家啲大陸嗰啲高官咪講得啱咯，話嗰陣時英治咁好，而家回歸咗咪好多，你哋仲嘈咩？以前英國有冇得你選議員啦？ 共產黨冇資格講喎，共產黨當年係反對楊慕琦計劃，今日屌你，你有乜撚嘢資格講啊？當年你反對楊慕琦要求直接選舉嘛，大哥，我哋就有資格講，我哋有資格咧係屌英國佬嘅殖民地，你共產黨有撚啊你？係咪共產黨嗰時候？阻止英國進行即係非殖民地法，佢對唔住佢話呢個地方唔係撚係你㗎，從來都係我㗎，大哥。所以 我哋鬧，只能夠鬧楊慕琦軟弱㗎啫。咁 唔係咁英國佬，咁你要繼續管治英國嘅殖民地，咁你唔通同英國開戰，唔係同共產黨開戰？ 冇可能㗎， 咪係咯。Exactly 就係如果你問翻嘅時候，即係嗰啲揸住啲龍獅旗，即係自己而家擁抱自治喺度讚揚緊英國殖民地嘅時候，咁你英國殖民地嗰陣時候管治係做啲咩先？你有冇檢討過先？公安條例嗰陣時係點樣定立出嚟嘅先？大哥，三個人以上嘅集會咪係佢帶落嚟嘅。咁你唔屌鳩嗰啲嘢，大哥你有冇屌過啊？係咪啊？ 嗯， 唔係呢個你係對，即、就、係、是、你係美化同埋誇大咗英國殖民地嘅管治嘅好處。 嗯， 如果你喺度數嘅時候，只要共產黨而家香港工聯會嗰啲咪成日同我哋嗌交嘅時候都係咁講嘅啦。 係 冇我哋班撚樣搞六七暴動啊！你有撚呢一個嘅免費醫療啊？ 系， 你有忍呢、這个呢、這个 公屋教育嗰啲 社会福利你有忍呢一个嘅大棚公屋喺度俾大家喺度住啊？喂，佢都系咁 claim 呢个 credit 嘅啫。喂，我哋咪就代表共产党咯，喺香港搞事咯，大哥系咪？喂，佢可以从用呢个逻辑噶，唔系我当然我用嘅逻辑就话对唔住，其实都唔关你事，因为嗰阵时啱啱工党执政啫。工党嘅意识唔太啫，我哋喺度讲紧呢样嘢啫，就是、因为背后都系英国殖民。 佢今时今日系代表住香港嘅保守派啊嘛，保皇党。 咁佢可能都会讲系呢个团派执政或者太子党执政，令到香港嘅政策上面你有啲咩？ 咁仲仆街屌你，仲捻仆街，即系喺香港官商勾结，喺香港利用上市。即係自由資金流動嘅機會喺度上下其手咧。 唔係，我其實最後想問阿土一個問題咧。嗱，你唔相信明君啦？而家制度上係即係中共制度上變咗係總書記，唔係我聽我講總書記制度，總書記只不過召集人召集啲常委，大家都係咧過嚟咧係投票嘅。即係就算阿習近平一個明君咧，都其實係佢要改革咧都改革唔到，因為每個常委咧都有佢嗰、那個。指導小組都有嗰個利益團體噶嘛， 即 係 唔夠極權， 都有個利益團體噶嘛，就會 even 佢一個有一個佢真係一個明君啊，假設，但係佢其實做好多嘢咧，都俾好多各行各業嘅利益嘅團體啦，甚至各個地方政府嘅利益團體咧捆綁住。 唔係我簡單嘅回應， 咁你 我知道大概你個內容，跟住講咩㗎啦？呢、這個世代真正係。即係現代化嘅社會係沒有英雄的年代，你明唔明？你細心換味下我呢句意思係冇英雄嘅年代嘅時候，真正係有個制度啊嘛，每一個人都係平等啊嘛，係咪？點解你嗰個民族嘅人會醒啲，嗰個民族嘅人係差啲啫？其實呢個你咪就係分等分級咯，即係呢個係我同自治諗，或者係 阿雲哥嗰套嘢係完全嘅分別，就係、是、我認為每一個人都係有個 potential 㗎嘛，你同我都係平等嘅，不過可能因為我咁好彩入咗嗰間學校學嗰啲嘢係叻過你唔同，但係你都可以追返我㗎嘛。你如果相信人係有機會係改變呢個制度，而制度亦都係約束其他人嘅時候，我就唔會相信明君㗎啦。而我亦都更加唔好追求英雄。如果你追求英雄嘅時候呢，就 PK 啦。因為我哋不斷喺度尋找緊英雄，你記唔記得一次我喺港台嗰個嘅論壇裏面咧，嗰啲熱血撚咪屌鳩我嘅？佢話：咁你唔係英雄啊嘛？對唔住，我唔想做英雄。我話香港人過去嘅運動裏面係不斷喺度尋找緊英雄啊嘛，咁咪 PK 咯。其實呢個咪就係中國人嘅大中華膠咯。其實佢自己都係大中華膠嚟㗎。阿仆街，屌佢揾陳雲做偶像，唔撚係大，唔撚係封建制度啊！系咪？唔系揾紧偶像啊！仆街，你揾阿教主嗰、那个咁嘅嗰个柒头，咁又唔捻系喺呢一个嘅揾紧呢一个嘅偶像啊！仆街，喂，真正嘅一个嘅现代发达嘅社会，真系文字开嘅地方，系唔会有英雄嘅。你屌鸠我，我屌鸠你，系咪啊？喂，咁先至系成熟噶嘛？点解你嗰讲嗰套嘢一定啱啊？我讲嗰套嘢一定系错啊？你有咩可以验证得到出嚟啊？系咪啊？喂，大佬，好似1919年啊嘛，五四运动 系啊， 系啊。 冚家祥咪讲紧民主同科学咯， 德先生、蔡先生咯。 喂，你老尾，喂，我哋搞成百鸠几年，都仲系翻去呢个王朝嘅时代，咁你觉唔觉得你自己好落后咧？ 唔系，但系嗰阵时候因为佢处于一个分裂嘅时候，我哋睇翻个中国咧，你即系讲翻唔知你第一节定第二节啦，讲翻我哋其实需唔需要一个大一统啦？其实你好一种讽刺，有一种讽刺咧，你睇翻以前中国咧文化最昌盛嗰段时间咧，正正系一个分裂嘅时候， 最捻乱嘅时候嘛。 即系譬如近代嘅中国咧，个文化 军阀割据嘅时候，其实系最捻自由嘅时候， 系啦， 因为点解冇人话 家新明啊嘛？ 譬如三国时代。呢、這个春秋战国嗰 啲 时代， 七国咁乱啊！嗰阵时系即系最百花齐放， 所以而家都有啲 即系甚至乎 孔子系边个年代啊？五代十国好似 唔系春秋， 春秋系 唔系？甚至乎咧，你知唔知咧？外国人咧，我之前睇过个报道咧，即系个研究咧，点知中国咧个朝代，如果系外国人咧计个 GDP， 甚至乎计个科学咧，佢用一个量化嘅角度去睇咧，中国嘅朝代 suppose 系最兴盛，知唔知系边个年代？ 嗯，边个啊？ 南宋嗰段时 间， 唔系嘛？ 唔系话超级，我读书嗰时系最捻废个位。 坚噶，因为你用个大一统嘅角度啊嘛，佢睇个国家系唔需要睇个版图幅员、哦。 你唔怪之我哋而家个中华民族仲有啲文化，因为分裂紧。 佢就系讲紧人均所得啊，系每喺南宋时期系历朝历代入边最多嘅嘅嗰。 佢同埋以当阵时咧个白银咧，全世界嘅流转嘅速度咧，佢当阵时系大概30-40% 啊。 嗰阵时，嗰阵时唔讲白银嘅，嗰阵时系讲紧贸易量啊。 贸易量咪大贸易量咧，要用一个单位嘛，个单位就系白银咯，个嗰个数量咯，而套翻入去而家咯，佢当阵时系占全世界嘅接近一半。但佢個版圖係最細，佢而你如果攞一個大中華咧嘅角度去睇，又西夏又金啊，佢當陣時係咪一個分裂嘅階段先？ 係啊係啊， 西夏代理 唔係咯，其實係其實一個分裂嘅情況嗰個地方咧，佢其實係最文化同埋個發展上面咧，如果你以嗰個中國嘅歷史嘅常態嚟講咧，佢反而係好激活嗰種人個思維。同埋係反而係嗰種百家爭鳴係好係個個元素都會出嚟嘅。咁唔係咁最後呢啲廢話講完啦。 唔係你只係想一個結論啫，就話越亂嘅地方就越多自由。 唔係越亂嘅地方越多自由。跟基本上係打破即係嗰啲大中華膠咧，嗰種係喂係穩定壓到一切。最主要國家處一個 大中華膠都唔單止係講穩定壓到一切嘅，而係佢哋背後有利益喺度啊嘛。佢只係嗰個包裝嚟嘅啫。 唔係有啲真係民族主義上， 佢真 係覺得個國家要統一平面咁樣先至係得到一個好嘅未來。 咁呢個咪就係一個落後嘅諗法咯。即係你咁，你不如講啦，不如世界係冇角度啦。 乜同埋 咁點解你唔講呢一套咧？喂，如果你嘅推論係認為大一統係 OK 咁。咁咪即係全球化之餘，仲係即係大家都係地球村嘅人啦。 平面化咯， 咁使乜揸護照啫？即係全世界都唔需要有任何嘅角度噶，國家。 咁佢會答你，佢唔係受呢個儒家思想薰陶咯。 唔係阿土，即係再講落，你頭先就喺度介紹過當年1919年五四運動嗰個口號係德先生同埋蔡先生啊嘛。但係同一年代而今時今日嗰啲人，尤其是大一統嘅人嘅諗法，就係要土地、麵包、自由，就係、是、咁簡單。 唔係呢個只係簡單講，就係當權者嘅藉口嚟嘅啫。係， 唔係咁樣。 當權者要去管束你嘅藉口咧，就用呢個方法嚟搞。但係個問題就係，我而家喺度記隊喐緊當權者，都喐緊嗰啲反對當權者嘅人。你唔係用你而家嗰套，其實都係抄緊封建王朝一套嚟對抗佢啊嘛。你擁抱乜撚嘢西方價值啫？你人哋講緊佢嘅制度嘅變革，你又話對唔住，我用文化。屌文化真系点啊！我哋僆仔嘅时候读 values and beliefs 啊， 嗯， 咪就文化咯，生活方式啊 ，life experiences 啊，嗰啲嘢点变先？你讲到一套你嘅 solution 同埋你嘅出路先得噶，你讲唔到啊，系咪？ 唔系，我想问 我唯一嘅总结就系、你不敢反政权，你就反人民，咁啊呢个系你最容易嘅方法啫嘛，最容易选择嘅方法，亦都可以民粹嘅，亦都系。类似 罗夫嘅方法 系啦，你好 coward 嘅方法，因为嗰啲人你系冇代价噶嘛，你喐佢嘅时候系咪？ 唔系我最尾结尾想问阿土咧，即系喺一个即系咁变幻嘅世代，可能系一个即系变化嘅一个樽颈位个世代咧。华人，你系华人民主书院个董事噶嘛？咁你哋个使命究竟系咩咧？ 咪两岸三地，你系需要即系喺民主方面系有结合咯。即系大家都有啲经验嘅，即系包括你台湾嗰个民主嘅经验，你香港嗰个法治嘅制度，虽然系蚕食紧啦，即系大镬就系、是、你嗰种自由啊，你嗰种西方嗰种，其实都唔系叫西方，而系话社会或者全世界都喺度进步紧嘅时候，我哋拣边一啲系最好嘅嘢啫。 唔系西方， 即系用香港仔嘅精神就系话，我理得你系鬼佬定系我中国人嘅嘢啫，屌，总之即系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好猫啦，大佬我理得你啫，系咪？ 唔系西方其实系 定系呢个 Adam Smith 啫？ 系 我理得你啫，嗰啲嘢对我嚟讲根本唔重要噶，系咪？系嘛？理得你系何大一定系呢个还是系李远哲嗰啲嘢啫？大佬乜我哋突然间又翻去民族咁样？我哋唔系讲紧嗰啲嘢，而系话嗰样嘢系最实用嘅，嗰样嘢系能够系保障我哋每一个人嘅权利同自由嘅。只要我接咯，我收咯，你得嗰套嘢系咪孔子先得噶？系嘛？嗰啲嘢對我嚟講係無關痛癢嘅， 唔係西方嘅問題，係個 human 嘅問題啊嘛。 啱啊，翻去就係話，其實我哋係生於唔同嘅地方啫，係嘛？有啲地方可能曬啲，我哋黑啲；有啲地方可能冇咁曬，好似我哋咁啊黃啲；有啲地方係大部分係冇，即係呢一個嘅太陽咁啊白啲。 咦？咁你咪即係總結翻咧，係尋找翻人嘅價值，透過民主同埋制度。 我從來都係地球村嘅人嚟。 唔係 ，suppose 我想回應翻阿土咧，即係如果你依家嘅科學揾翻個亞當夏娃嘅基因咧，即係現代智人嘅來源。喂 ，suppose 我哋其實大家各族各個國家個民族咧。都系嚟自个东非智人啊嘛，我哋 suppose 都系喺嗰度繁衍出嚟噶， 即系都系黑猩猩。 唔系黑猩猩，即系我哋唔好讲黑猩猩咧，因为已经 discriminate。我哋其实大家都系个兄弟，我哋个差异性好大啊。 嗯， 即系你如果以人咧嗰、那个种族咧，那个 DNA 个差异咧，其实系远低于黑猩猩呢个品种嘅黑猩猩同嗰个品种嘅黑猩猩嗰种差异嘅。我哋 suppose 咧，个基因系嚟自嗰个东非嗰个现代智人， 你再检视人类，即系喺个文明史里边嘅冲突，唔系嚟自宗教，就系嚟自民族。 嗯， 如果你将人种系分等分级分不。同嘅族类嘅时候，你咪就系冲突嘅根源咯。 嗯， 希特拉系咁啦，犹太人都系咁啦，犹太人以色列你不停喺度喺中东嗰度搞事搞滚，咪就系我要建立，因为我系天主嘅子民啊嘛，系咪上帝拣选嘅子民啊嘛？有乜分别啊，大哥？虽然你系聪明啲，你个包仔系叻嘅，咁系嘛？咁但系个问题，大家其实如果你话追求人嘅价值嘅时候，其实大家系冇分别嘅，即系蝗虫其实佢本身对自己有价值，虽然佢都契弟噶。系嘛？又唔排队，又周街屙屎屙尿，一件事 但个问题就系佢每一个人都有个价值喺度噶嘛。如果你话系追求紧现代社会嘅价值嘅话，你唔应该将屙屎屙尿同埋唔捻排队嘅人，你系踩低佢嘅。 或者文明价值高或者文明价值低而分一个人嗰种阶级。 唔系，因为如果你有呢套观念嘅时候咧，大家人就人就比噶咯噃。我系咪读名校先？我系咪哈佛？我系咪 Stanford？ 我系咪 Oxford 先？你唔捻系啊嘛？系咪？跟住我就会问啦，咁大家考个 test 咯。你识税制嘅同唔识税制嘅，你系咪低啲啊？屌，你系咪低等啲啊，大哥？系咪？系嘛？你系咪做到名嘴同唔做到名嘴又系低等啲啊，大佬？系咪先？你俾人哋扫地出门，你系咪渣啲啊？咁你就全部所有人就分等分级噶喎，仆街，系咪？因为你只系从个结果去判断咁嗰样嘢，嗰个人系啱定错啊嘛。所以我成日都讲噶。你赢嘅时候，你咪觉得你自己英雄咯；输嘅时候，你咪觉得你自己狗熊咯。咁你咪即系成败论英雄咯。 嗯 ，result orientated 咯。你唔系讲紧你背后嗰套价值，你嗰套理念讲系乜嘢，或者你嘅手法究竟系咪正义，或者系道德嘅？求捻奇嘅，咁你就好捻大问题噶咯。 嗯。 好， 我唔系 呢个呢、這个原结论， 教徒听嘅， 唔系我呢个 原结论，讲极都系唔会信嘅，系嘛？佢会继续喺度屌嘅，咁啊，不过 anyway， 我哋都欢迎嘅，系嘛？ 系，唔系我今集咧，其实咧，我做网台咧，即系个其实就系最想系做到今集系咁嘅效果，系何谓个普世价值啊嘛？ 嗯， 其实系今集系我好开心系可以参与到呢，今集系即系做到系讲到系。那個 value 啊，同埋個 message 係做到係帶出係嗰個網民或者個聽眾咧聽呢個節目嗰啲人咧，係可以接受到係個咩呢個 message 同埋呢個一個價值觀啊。 加多一句，要發泄嘅嘢係好容易嘅啫，即係我哋對呢個周圍身邊嘅嘢，對周圍身邊嘅人咧，其實我哋都好唔撚妥噶，係咪？咁但係個問題就係發泄容易啊嘛，解決問題就係困難啊嘛。 嗯。 系咪？你系咪冷静先？你系咪本身背后有一套价值同埋你嘅理念好清楚？点样去解决个问题嘅方法，而唔系反你自己本身嘅原则就困难。 嗯、 民粹好捻容易嘅啫，我根据市场主导啫嘛，屌你！ 等于第一节所讲啦，民主巩固嘅嗰个过程就极难噶嘛。 唔系，正如翻去第一节嗰阵时候嘅讲法就是，喂，你话苏联沃尔巴乔夫系错定啱咧？睇你从边个角度讲 嗯。 从人民的角度讲，沃尔巴乔夫应该是英雄的，不过他都输捻咗， 嗯， 系咪？但系从政权的角度，梗系戆捻鸠啦， 厌仔啦， 你净系戆捻鸠， 即系好似嗰啲教徒屌反骨土咁样，佢系一个反骨仔啦。 唔系，我唔知佢反佢乜嘢，屌，我冇捻跟过佢， 我都唔知 反咩。屌你，我搞紧运动嘅时候，嗰、那个捻样仲喺个喺度炒紧股票，炒紧楼。仲喺個電台裏面喺度吹，淨係吹水真係冇撚做嘅，咁係咪？屌，咁我反佢乜嘢啫？屌咁樣，好撚好笑嘅大佬。呢個叫咩啊？我哋嗰陣時候讀書叫 stereotype， 係 你有冇讀過呢、這個？ 係以偏概全， 唔係即係話落印嗰啲嘢， 係 定型啊， 定型啊，係啱啊，啱啊， 慢慢洗啦， 係咁啊，希望即係呢集我自己個人覺得呢集嘅節目嘅內容啊，其他嗰啲各方面帶出嚟個價值， 你翻屋企 download 嘅節目， 我覺得係其實係即係好有價值，係值得係保存嘅。 唔明嘅，听多几次。 系，我其实系希望再有机会做一个有同样质素。我其实觉得我自己未来都唔会做到有呢集嘅质素嘅。 咁夸啊，大佬！ 系 你讲到你好似就系退出网台界咁样。 唔系，我真系 个冇封麦啊！ 唔系，我真系 萧生冇封麦啊！ 我觉得系 萧生好嘢。 系 啊，冇咪讲呢啲说话嘅时候都系封建啦。 系啊。 屌大家平等㗎嘛，點撚知今集我飲咗酒之後可能講得好或者講得唔好呢？ 唔係，我其實覺得係希望啦，再有機會係去到依家嘅水平啦。我但係即係希望，即係呢個即係我哋做各個人啊，做網台呢，我哋希望係其實唔係為咗揾錢或者為咗得到任何利益嘅嘢㗎嘛，即係做網台，即係而家讲翻，系其实系觉得系一种自己相信嗰种价值观，喺令到更多人嚟分享 播种， 系啦。 好 咁啊，希望未来再有啲咁嘅 topic 系令到我哋系可以喺个节目更加多嘅反思啦。 其实咧，大家咧，我总结一句啦，睇下嗰个叫做《正义论》嗰本书， 嗯 嗯。 John Ross 嘅， 唔係 John Ross。呢、這个最近哈佛大学咧、 哦、，Michael Sandel， 咩 Sandel 嗰啲好多喺度啊，你听下嗰个啦， 嗯， 就唔需要做教徒嘅， 嗯， 唔需要口讲热血，其实唔捻系热血嘅， 咁啊，街报摊买张贴纸先， 系啊，咁啊，希望即系再有机会做啲。即系咁样系，即系有啲论述嘅节目啦，吓、嗯、 好啦， 咁啊， 好啦，差唔多。 再下个礼拜嘅大军阀嗰阵时，吓、啊、再见， 好啦， 拜拜。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HKPeanut.com